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今日系2023年10月30号，星期一，农历嘅9月16日，过完个星期六日啦。唔知道大家今日起身嘅时候，有冇话赖下床咁样呢？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大家好，我系 Vicky， 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有冇留意自己好似每一日都喺度好忙好忙好忙咁样呢？可能係忙緊生活，可能係忙緊咁样去追求快乐。係呀，有好多人呢都会为自己嘅快乐呢设下一道嘅边界。就係好似我唔做完一啲嘢呢，我唔可以快乐嘅。我冇资格享受嘅，即系好似星期五我放工之前一定要搞掂晒个 project， 咁我星期六日咧就可以先至可以去玩一下咁样。但系我哋又谂下，细细个嘅时候快乐可以好轻松、好单纯、好简单噶、哦，可能系攞到一张老师送俾你嘅贴纸。然后就会好兴奋咁样谂下呢一张贴纸究竟贴去边度好呢？贴去自己中意嘅玩具上面啦、铅笔盒啊、水壶啊，定系还是贴喺床头呢？又或者有阵时我哋会喺个窗边望住个天空发呆，直到大个咗啦。我哋而家成熟咗啦，识得多咗嘢啦，拥有嘅嘢都多咗啦。但系好似开心快乐，成日都会俾一啲压力啊、烦恼啊嚟到去取代咗。可唔可以翻翻去以前细细个好天真好奇嘅时候，每食一啖嘅食物，都感受佢嗰种甜酸苦辣咸香，甚至系听住一啲音乐。乱咁咁样跳，乱咁咁样扭下个屁屁，又或者冲凉嘅时候大声咁样唱歌。今日一齐学习一下，放下一啲惯常，放下一啲我早就知道啦。试下唔再为咗追求啲乜嘢，纯粹感受当下。人大过咗之后，仍然都可以有简单纯粹嘅快乐。今日一起开开心心咁样过一日啦！ 望向每双雪质眼睛，似看到最动人风景，没有噪音，只得笑声。散播到最远的山岭，在这世间分享晚餐，有重担，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放的花瓣，所有错失都得到宽待，如计较会被换成慷慨。 最难的，就算世界无童话， 人你我他一起唱歌，这世界会动人得多，人你我他相差再多，仍然能同桌。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咧系有时有阳光噶。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咧都系会比较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9%。6:16嘅早上，睇下今日嘅新闻先。原来琴日喺星期日嘅时候咧，就举办咗一个第18届优秀教师选举。咁琴日咧就系颁奖礼嚟嘅。做老师咧唔容易嘅，睇下究竟乜嘢老师能够得奖啊？喺当中咧，原来有一个中文科嘅老师咧，佢会喺教学生一啲诗词嘅时候咧，会用一啲场景俾佢哋，好似就系沙箱咁样作为一啲教育嘅，会用沙箱嚟到去呈现一啲高低嘅地形啦。喺地理嘅教材里面咧，可以俾学生知道咗哦，原来个做山啊，嗰啲位置系点样？又或者系会同佢哋一齐咧去砌下积木，模拟一啲情景出嚟，令佢哋咧可以更加容易明白。甚至乎咧会同佢哋做一啲四格漫画，好似一啲诗词入面咧，如果有啲四格漫画咧，令到佢哋可以掌握到一啲细节。咁啊系嘅。有阵时咧，有啲得意嘅嘢俾佢哋去参与度高啲嘅话咧，唔再系睇本书平面咁简单，可能佢哋学习嘅时候咧都会快啲。咁除咗运用一啲新科技之外咧，有中文科嘅老师会运用呢个古装啊，佢会同学生一齐咧嚟到去打扮成一啲古装古人。好似俾学生好似身置喺呢个古代咁样，诶，佢哋唔单止净系着古装噶，佢哋仲会有啲情景噶，有啲情景咧会进行呢一个讨论分析，特别咧喺一啲文言文当中有一啲词句啊、字词啊，有阵时的而且确如果要死背咁样咧，真系好难嘅。咁但係呢佢就话啦，如果可以同学生一齐去着住一啲古装嚟到去讨论嘅时候，佢仲话唔係要学生呢有一个标准嘅答案，係希望可以一齐推断出相近嘅意思，从中可以呢去令到学生更加享受学习文言文嘅过程。我有修读过幼儿教学嘅，喺读幼儿教育嘅时候咧，的而且确觉得哇，老师真系唔易做。幼稚园老师咧可能会帮啲学生要整好多嘅教材啦，令到小朋友可以容易啲明白理解，同埋有多啲乐趣。而呢一啲嘅老师咧，佢哋都一样，唔单止幼稚园。其实小学、中学都可以嘅，喺学习当中能够有乐趣、好欢乐咁样学习咧，系一件我都觉得系一件好正嘅事，因为好容易细细个都会觉得啊，学习好苦闷啊， 但系而家多咗呢一啲唔同嘅方式，俾佢哋可以喺学习之中，有趣啲嘅话，可能佢哋学习都会学习得轻松啲，冇咁大压力。辛苦晒所有嘅老师啦！张天赋与我无关。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的正能量的人物是哪个呢？他是一个空中服务员来的。空中服务员曾经都是一些不少人的理想工作来的，因为可以周游列国，可以周围飞嘛，又不需要长时间这样留在办公室。咁不过有些人就认为啦，空姐啊大概都要四五十岁呢就不可以再飞啦，要转做地勤啦。咁但是有一位美国的空姐一飞就飞足了66年。今年87岁的空姐呢飞足66年都不退休，她叫做 Betty。Betty 呢她是1957年21岁开始呢就成为空中服务员啦。到到今时今日已经长达66年。虽然呢她现在87岁，但是她依然不想退休。 同埋点解佢又唔愿做地勤呢？点解唔想退休？系因为佢觉得喺呢一份工作里面咧，最大嘅意义就系可以服务到每一位嘅乘客。而佢咧亦都好享受喺服务乘客嘅过程当中，可以同乘客倾偈。佢话就算只系倾三分钟嘅偈，佢都会好开心。到而家仍然都系对工作充满热诚嘅。除了他做了66年之外，他亦都是一本活生生的航空历史书，见证着航空界的变迁。他就说了，一开始的机票大家估下多少钱，只是需要12元美金，即是大概94元港币。而且不需要预约的，随时都可以上机。机票还要是用手写的添。而当在飞机上面他们分发完一些餐点之后呢，空姐还可以是分发一些高级的食物给乘客的，好像是龙虾这样。那他就说了，而当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空姐的服饰，由一开头只是条裙需要遮住到小腿的，但到今时今日呢已经变了短裙了。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做足66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不知道你又做不做到一份你喜欢的工作？可能现在这份工作未必是你心目中最理想的，但是只要继续找，都可以找得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的。 Talk 嘅二人限定故事，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方新界北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联同新界北总区行动组及新界北各警区人员，一连四日展开反罪恶和反三合会行动，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堵截犯罪分子的收入来源，共拘捕46人，被捕的36名男子和10名女子，年龄介乎18至64岁，涉嫌串谋伤人、普通袭击，以三合会社团成员身份行事，刑事毁坏、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经营卖淫场所、在公众场所管有攻击性武器等。行动中检获菜刀、棒球棍、钓鱼机、避孕套和润滑剂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斗至今在加沙地带造成超过8000人死亡，当地物资严重短缺，几千人闯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仓库和分发中心，搶奪麵粉和基本生活物資。近東救濟工程處形容加沙的秩序開始崩潰，情況令人擔憂，又說從埃及透過貨車運往加沙的人道援助嚴重不足，物資即將耗盡。有以色列官員說未來幾日會容許更多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俄羅斯達吉斯坦地區有親巴勒斯坦的民族，趁著一班從以色列起飛的客機抵達當地的馬哈奇卡拉機場，衝入航班降落區抗議，影響航班升降。報導指達吉斯坦地區是穆斯林社區，示威者高叫反猶太口號，有人揮舞巴勒斯坦旗幟，亦都有人試圖推翻警車，部分人就檢查底部乘客的護照，警員其後到場將示威者驅離，當局其後公布關閉機場至11月6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辦公室發表聲明，希望俄羅斯執法部門保護所有以色列公民和猶太人的安全，對滋事分子採取堅決行動。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18人受伤，警方拘捕1人。事发当地星期六晚，当地一条街道正举办庆祝万圣节的活动，现场聚集了几百人。到星期日凌晨近3点，有2班人打斗，随后至少有2人开枪，现场人士争取走避。現場人士爭相走避期間發生人踩人，網上片段顯示大批民眾事發前在街上飲酒狂歡，很多人穿著萬聖節服裝。槍擊案發生後，一些人推倒附近的台凳藏身，警方和救援人員到場，一名男子當場證實死亡，19名傷者送院，其中一人搶救無效不治，警方仍然搜捕其他涉案槍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画低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联系香港 ， 公共广播95。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1987年咧，喺香港电台做 DJ 咧，系我第一份工嚟嘅。喺度咧，学到好多做艺人嘅基本功，好感恩。今年咧，香港电台95岁啦，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一系唔访问人，一访问就要访问最高最大嗰、那个。 你想访问神？ 系神圣嘅校长。我想知佢喺威严之外嘅另外一面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35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6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嘅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亚军德信学校嘅同学分享佢哋访问自己学校校长嘅感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嘅6:37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当然啦，除咗有头先都已经半小时亮相嘅 Vicky 之外啦，咁啊，白元浩、小白都翻咗嚟啦。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早晨， 早晨小白。 咁啊，我知道咧喺香港方面啦，咁啊有好多越嚟越用 AI 嘅，咁啊譬如个港台都有 AI 熟媒啊，系啦，咁啊做下呢样，做下嗰样。 AI 呢一个天气报告小姐， 系啦，系啦，好多都已经咧就系 AI 咗噶啦。咁我哋而家即系我哋睇紧，譬如香港嘅 AI 系统咧，其实都系已经叫做咧渐趋成熟同埋稳定。喺外国咧，特别系讲紧日本、韩国呢啲叫做即系科技再先进啲嘅地方，佢哋点解叫再先进啲咧？系因为佢哋愿意将佢哋嘅科技咧活现同埋活用喺佢哋嘅叫做身边嘅事物。 韩国好似咧已经系用咗呢啲 AI 嘅女主播。 韩国唔单止有 AI 女主播，佢哋有个 IG 咧，甚至乎系成个 artist 咧，歌手咧都系 AI 嚟嘅。咁佢耐唔耐咧会出嚟同啲乐迷见面，弹下吉他，仲有一啲 interactive， 即系有啲互动啊咁样。 系一个 AI 嘅艺人咯，系咪？ 系啊，佢系一个全假嘅艺人嚟嘅，系啦。咁佢把声我唔记得系咪合成啦。咁但系佢成个 graphic 咧，同埋佢背景全部都系假嘅，系啦。咁不过其实都 OK， 都多人中意嘅。咁会唔会好似譬如日本都有个叫初音啦？咁初音你点假嗰、那个人点假极都佢。个声都系真噶嘛，所以佢先可以同台下边嘅人做好多互动啊、对应啊咁样嘅。咁嗱，韩国歌咧就呢样嘢唔知系咪真定假啦。好啦，咁啊讲翻啦，咁原来而家拍广告咧都有啲叫做AI 嘅 artist 出咗嚟啦。所谓 AI artist 系啲咩咧？咁啊讲紧就系有一个咧茶品嘅广告，呢、這个茶品广告咧就初来大家睇落嘅时候咧。就冇講到呢個 artist 係邊個嘅，就大家個民眾或者觀眾嗰個反應就覺得啊呢、這個女仔都幾爽喎、啊、個樣，亦都幾舒服望落去，有啲陽光咁啊，大家都喜歡嘅。咁我自己覺得咧，佢個樣咧係都靚嘅。 我都覺得靚喎、 啊。係啦，但係原來咧佢係一個徹底嘅 AI 假人嚟嘅。 即係佢無論係眼耳口鼻背景各樣嘢啦，佢都係假嘅。系啦，全部都系合成嘅。 嗯，佢其实系咪都系根据翻我哋大众嘅口味喜欢嘅，可能系艺人嘅样，可能 mix 埋一齐咁样，系咪？ 嗱，佢咧就冇讲到佢到底呢个虚拟女星咧系用啲乜嘢嘅条件去将佢 mix and match 嘅。 嗯， 咁但系咧就出咗嚟个反应就相当之好啦，而大家都觉得佢最主要系咩咧？五官端正。 系 啦，五官端正咧。是非常之重要的，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望到他舒服，那个感觉呢是亲和力很强。 嗯， 那有没有说隻眼似边个啊，条眉似边个啊，那又反而又不是很多人呢去到谈论。今日见到这个茶品广告的虚拟女星呢，那他当然就叫 AI 啦，那他就没有特别名的。那但是看到他那个发型呢就似是gel 高咗，即係好似女強人 feel 咁樣嘅講嘅感覺嘅，咁面帶住一個咧就好 sweet 嘅微笑， 嗰啲叫濕頭啊， 係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有少少反差嘅，因為通常女強人俾人感覺咧就係冷酷嘅，但佢將一冷一熱同埋温暖嘅感覺咧就帶咗出嚟，即係俾人哋感覺就我嗱呢個佢間拉佢就冇講啦，但我感覺就好似將茶都有熱飲凍飲啊嘛， 係， 咁啊將兩種嘅唔同感覺咧。都放咗入去呢一个嘅女士嗰度， 都带到出嚟，系咪啊？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会唔会 AI 嘅世界嚟紧都会越嚟越多喺我哋嘅周围附近出现呢？都有機會，係啦。不過我哋份工暫時都 OK 嘅。係 啊，不過見到佢呢一個咧，我哋啱啱有講到就係親和力啊嘛。 嗯， 原來親和力呢一個咧，真係有係個樣個氣質出嚟。嗱，佢 AI 嚟噶嘛。咁我哋成日都話人係會睇feel 佢嘅氣質啦。 嗯。 咁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個活生生出咗嚟。 係啊，但係都 feel 到佢氣質喎。 係喎，個親和力都好強喎。 所以證明咩咧？ 嗯， 電腦合成經過大數據同計算之後咧。是做到我哋想要嘅嘢嘅， 系 啦，咁啊睇下香港个 AI 嚟紧又会发展成点啊，大家都拭目以待啦吓。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6:42，望望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噶，而家25度，相对湿度80%。睇完 AI 之后，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咧，中意睇一啲嘅片，对唔住啊，中意睇啲嘅片，呢啲片咧就譬如《战暗疮》啊，呢啲大家都好唔中意睇嘅。不过咧，有啲人咧就睇完之后会觉得好治愈咁嘅感觉，到底点解呢？原来有研究指出，这个可能系一个好奇心，而系病态嘅好奇心驱使。对一啲咧就护心嘅事情咧，咁我得到好有兴趣啦，藉此咧就学习点样去到避开佢哋。吓，好简单啲嚟讲，咁例如系尖暗疮咁讲啦，大家都唔中意睇嘅，基本上都同佢保持咗一个强烈嘅距离嘅。咁但系佢哋咧就曾经喺啲研究团队啊扫描过咧，就系睇紧尖暗疮嘅人嘅大脑嗰啲脑电波就分析，发现咧原来睇紧呢一啲片段嘅人咧，其实啊佢哋咧嗰个嘅大脑前额嘅活动就较多噶，同愉悦相关嘅大脑区域咧。就完全冇乜点样去到变化，即系代表其实佢哋唔会睇落去系觉得开心快乐嘅。相反，研究亦都指出啊，热衷于咧就系挤痘痘嘅人，虽然声称自己同其他人一样觉得好呕心，咁但系咧亦都系觉得噶呢一个咧就能够控制得到嘅反应嚟嘅。藉此咧就可以喺呢啲咁不喜欢嘅事情上边咧，就可以锻炼得更加好，咁啊，从而咧就可以避开佢。即好似我哋人咁样啦，经常咧都会睇一啲意想不到嘅事情嘅，例如睇啲恐怖嘅嘢，又或者系睇一啲惊栗嘅嘢。原来喺入边咧，我哋唔会咁样得到快乐，反而我哋喺入边咧就会学习到啊呢一种嘅感觉或者呢种嘅事情，我哋嘅应对方法系点，从而呢个好奇心咧就能够驱使我哋继续对呢一种嘅叫做剧目啦、剧情啦，甚至乎片段咧系产生兴趣，继续追捧落去。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看一些恐怖片的、惊栗片的、核突片的，即是代表其实你对这件事情很有好奇心，你心里面很想了解它多一点，从而呢在那里想，他朝有一天当我再遇到这些事情都是这么恐怖的事情，原来你都有办法去到一一应对。 你试下谂一谂，你自己系唔系咁谂？ 来电你说再聚喝得张狂，到见面时紧抱我，陪伴到天光才讲，很感激像我但然而，昨晚是你打错，帮他安慰你难过，然后无端打给了我，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清脆变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有半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爱得多不知。随后每晚睡觉也不安宁，盼你又来俘虏我，如梦里温馨场景，苦苦等待你在何时，喝醉又再补充，病态魔爱这样重播，唯独怕被你封锁，怕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请随便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有半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诚实得不理智，可充当一晚过场，心酸到具意义，只希望得到你回赠我同情句子，自问太幼稚，心死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留一通热线就当我是代替品，还请照顾彼此，自愿去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共你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全是出于爱意，若打错了后开心过，你讲我知。 一首作品嚟自黎展峰 Andy 嘅《不眠来电》，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嚟到早上嘅6:48，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欢迎嚟到晨光 KOL。嗱，上集咧就讲咗话一啲 cream 状嘅面膜，或者系脂质嘅面膜，或者片状啦，我哋讲边一种咧系。要做適合我哋或者點樣敷先係比較好嘅。今日咧繼續延續埋我哋點樣挑選面膜嘅 topic， 咁我哋就繼續請翻我哋嘅星級化妝師阿東。 Hello， 大家好。 我覺得你而家可以叫面膜達人 啦。唔係，我自己好中意敷面膜啫，因為我覺得敷面膜係皮膚有個急救提升嘅效果。 嗱，呢個除咗平時保養之外，你係咪嗱？我都唔知呢個係咪謬誤啦。啲人同我講話，妝前最好唔好敷面膜。 妝前最好敷面膜。 嚇係咩？ 因為始終自己同行咧，我都會留意下身邊啲化妝師朋友咧，佢哋點樣去做令到個妝好貼服，咁我就會留意下佢哋會敷面膜嘅，佢哋敷 cream 狀面膜又好，或者敷eye mask 又好，咁佢再會做一啲通淋巴嘅按摩儀器。咁、我見過身邊有個模特兒咧，佢自己佢就話：你唔使化我住噶啦，佢自己拎咗部一啲按摩機按咗半個鐘。 哇！ 即係一路整頭咧，有髮型師幫佢整頭，佢就按咗半個鐘，佢先叫我哋過去幫佢化。正常我哋應該係我哋幫佢按噶嘛， 係咯， 手按或者用機器按、儀器按噶嘛，佢就好 nice 咁話：，你我咧得啦，你化其他人先啦，我自己按先咁樣。係啦，按完之後會貼啲啦，同埋敷完你發覺成個感覺係會水嫩啲嘅。 係。 因為如果假設你就咁齋搽爽膚水、搽 cream 再上妝咧，個妝冇咁貼嘅。 咁當然你聽眾們，如果假設你真係咁有事，翻工之前敷個面膜先化妝，係建議嘅，會貼啲添。 係，但係呢個我覺得太難做到啦， 太難， 我一定做唔到，我翻神功太早啦。唔係，我係嘅，我 OK， 咁呢個謬誤就解除咗啦。嗱，上次就講咗 cream 狀同埋片狀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噶嘛？ 承接翻上一題先，如果假設你敷完膜，你唔按摩吸收咧，你再上粉底咧係會卡住嘅。 哦，係啊。 係啦，因為太多一啲物質喺上面。你就好易出擦膠水，出一啲粒一粒粒，同你個一啲化妝品會結合咗一粒粒。 咁我除咗係可能用一啲美容儀器去吸收之外，我係咪可以用手 按摩 都 OK 嘅？ 咁點樣為之到吸收曬先？ 你發覺唔會黏粒塊面，即係唔會係 jam 住咁樣咯。 好似有劈嘢。 正常我哋搽完爽膚水再搽面霜，我要好趕時間幫個客人化妝咧，你摸一摸，咦，發覺仲好粒嘅時候咧，我會用紙巾印走佢。 哦， 因為趕時間。假設如果你黏粒的情況下，你再化妝，你就好多一粒粒擦膠水跌曬落個衫度。 哦， 我都試過呢個情況。 哦，真係噶， 真係噶。之後我就叫個客人，你撳電話先啦，你唔好望住我，因為係咁跌嗰啲擦膠水，冇計咁 係，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趕時間，如果冇辦法，你都要引走佢噶啦。咁頭先講翻啦，嗱呢一個 cream 同埋片狀之後咧，其實啫喱同 cream 有咩分別咧？ 啫喱多數都係嗱，因為其實普遍咧。市面上的面膜呢，如果有含有美容酒精的成分呢，多数都是用啫喱状为主的。即不知道为什么、哦、啫喱状，因为它们有些控油啊，还有会冰凉这个感觉。你发觉、可能它们帮你控油啊，去角质啊，或者清洁网为主。 还 有我上网看了一些文章就讲，其实呢普遍呢面膜含的防腐剂是比 skincare 高的。 哦，是啊。 是啦，我上网看的就。所以他们说建议呢不要敷太久。同埋，如果你敏感嘅肌肤咧，就建议唔好敷太耐或者太多嘅面膜， 即系唔好系乜都试啦。 系啦，乜都试。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唔系敏感肌肤嚟嘅，咁我直接会将个面膜摆上面。咁但系如果敏感肌肤嘅女士咧，或者男士都好啦，建议你系撕开面膜之后咧，你轻轻踩手背或者颈呢啲位置。 嗯。 如果假设你即刻红肿敏感咧，你就唔好用个面膜啦。因为我身边啲朋友真系好敏感肌肤咧，佢上年唔知试咗某啲医学品牌嘅面膜， 佢都敏感， 佢都敏感。佢直接上面咗，第二日就紅曬粒粒咁。 哦， 即係嗰日啦，咁第二日冇嘢啦咁樣。佢就話：哦，咁依個品牌呢、這個某依個品牌就冇用啦咁。 哦， 所以一定要試一試。咁我本身我個比較厚啊，面皮比較厚咧，我就敷冇乜所謂嘅。 係 ，OK。其實係咪話特別啱夏天用咧？即係可能我曬完之後，我用啫喱狀嘅面膜係咪特別適合咧？ 我亦都留意，你發覺坊間嗰啲係蘆薈嘅啫喱噶嘛？ 哦，係啊。 即係嗰啲都係面膜，或者啲 body lotion、body 面膜咧。咁其實放你曬後，咁但係記得曬完之後唔好敷面膜。 嚇、哦？因為點佢講？ 驚有太多 chemical 刺激到你肌膚。即係純粹係想鎮靜啫嘛，可以用翻啲有 organic 成分嘅產品。咁當然，如果假設個面膜係一啲 organic， 可能啲天然有機玫瑰水啊，或者鎮靜嘅蘆薈水，咁當然可以啦。咁但係原來你係一啲美白嘅，或者係一啲功能性嘅面膜咧，就唔建議敷，反而刺激咗你嘅皮膚。 即係純保濕嘅，然後係有機嘅，咁就可以。 係啦，因為如果本身你天生皮膚比較敏感，你再曬完，你再敷一啲美白或者係有chemical 比較高嘅一啲面膜咧，你係。皮膚仲更加差，就係咁樣建議啦。 頭先都講到話，好容易有皮膚敏感或者皮膚更加差嘅情況啦。你有冇話啲咩成分呢？其實最好避免用咧啲面膜。 其實如果假設啦，我覺得保濕面膜咧，我覺得 OK 嘅，因為大部分始終你敷上面嘅面膜咧，坊間任何品牌都唔會推出對皮膚有害噶嘛。 咁啊 係。咁但係如果假設你肌膚比較敏感咧，假設你係想去角質咧，盡量唔好用啲，應該咁講，唔好用，因為其實我哋去角質有分物理同埋化學成分， 係啦， 我自己建議啫，我就覺得。化學成分嘅嘢咧，我係對皮膚 冇咁好嘅感覺。 反而你物理磨砂粒粒磨下咁樣去下一啲黑頭啊白頭咁樣，我覺得 O K。但係如果你敷完之後乳有啲果酸啊、乳酸啊、水楊酸呢啲咧，會太刺激皮膚啦。 哦，咁又係喎，平時你搽精華可能。因為我平時有搽杏仁酸嗰啲精華嘅， 其實會比較刺激性啲， 係真係少少刺激嘅。如果你敷，仲要敷搭住佢15分鐘、20分鐘，係 啦，咁會更加刺激啦。咁有冇試過敷完膜之後覺得吉吉地 啊？有啊，我真係有試過嗱，暗瘡最勁嗰排咧，你總係會揾任何辦法噶嘛？我就求其入咗去一間連鎖藥妝店咁樣，就買咗啲聲稱係好快速可以，佢話冇事噶，你一即搽完咧即刻冇事噶啦咁樣。 即刻冇事， 即係咁講啦。我自己覺得係好咗少少嘅，但同一時間咧，我係紅咗咯。 即系我系敏有少少敏感啊。 你系保湿定系放咩嘅先？ 就系、是、酸性，有少少酸性，系希望拎走我啲暗疮嘅嗰一种咯。 嗱，如果假设你敷保湿面膜，你吉咧原因有一个就系、是、皮肤太干。 哦， 系啦。因为有时候我哋化妆帮客人搽一啲 cream 又好，敷面膜都好，你发觉吉吉地咧，我会同客人讲，假设吉吉地，你维持可能三至五分钟，因为皮肤保湿咗、嗯，因为你皮肤太干嘅时候，你搽一啲好高浓度或者好保湿嘅产品咧，你发觉会好吉嘅。 哦，系。 但如果假设你吉完五分钟仲吉，我就叫客人去洗面，即系代表你可能会有敏感。 哦。 但如果你假设自己敷面膜，你头嗰几分钟系有啲吉咧，代表你皮肤太干，因为我都试过，因为太耐冇敷啦，或者冇搽 skin care， 你敷完面膜之后，你发觉好吉。 系。 之后就冇嘢噶啦。 哦，所以吉都唔需要， 唔使咁惊。但如果真系太吉、红肿，咁当然要去洗面啦，即刻系啦。 系嗱，但系咧，我都知道市面上而家有好多系所谓自制面膜噶嘛，嗯、即系自己唔知点样沟啲精华啊、嗯。其实你又建唔建议嘅咧？ 我自己啊，我觉得冇话建唔建议嘅，我觉得方便咯。 哦， 即系我觉得你坊间你几廿蚊一盒十片面膜。 哦、 你買到你仲要買材料自己整或者去，因為多數自制嘅產品一定貴啲嘅。 係， 即係哦，推出咗自制面膜，可能200蚊一盎仔咁樣。咁當然你出邊坊間市面上大把連鎖式嘅美容店買到啦。咁你買十片㗎，咁同埋有少少建議嘅，多數咧我自己會一個禮拜會敷一片貴啲嘅面膜嘅。 哦，即係可能前面你平時係敷三至四片㗎嘛。 係啦， 即係四三四次 嘅，係啦，某啲品牌可能幾蚊片嘅咁樣，去到 VN 嘅敷片100蚊嘅咁樣咯，類似，即係可能會特別保養，即係對自己皮膚好啲咁樣。 哦，係喎，咁又慳錢啲喎。 每日你每日一盒六七百蚊，你一個禮拜都冇咗啦。 係啊，好肉赤㗎，我明啊，我都試過啊。 係啦， 哦， 呢個有少少建議咯。 OK， 嗱，咁我哋講完點樣揀面膜之後，當我敷完個面膜啦，我敷完面膜使唔使洗嘅咧？ 睇翻佢只有指引噶嘛，咁正常保濕面膜就唔使洗嘅、 嗯， 按摩吸收。但如果假設你啲清潔類型嘅面膜敷嗰啲咧，要洗， 嗯、 洗得好乾淨添。所以我點解我唔注意敷呢，就是、因為整濕個頭， 哦、 即係沖完涼你再洗面咁樣敷完面膜，咁我自己就唔係咁建議啦。誒記得要洗啫，係咁嘅意思。 O K， 咁我當我係要洗啦，洗完之後，我使唔使再做啲咩去再做保濕呢？ 即係洗完面之後，假設你用清潔嘅面膜咧，正常應該係你清潔完塊面之後啦，就即刻敷嘅。但我會建議你是用熱毛巾敷到塊面，令到毛孔擴張先。 嗯， 你先再敷一啲清潔嘅面膜。 嗯， 之後再用温水打圈去清洗佢。 嗯， 即係佢都乾咗啦，打圈清潔翻個毛孔。 係。 咁之後你先再搽爽膚水啊，之後嘅堅劇步驟。 哦，都要繼續嘅，你唔可以自己 停 咗嘅， 唔可以懶。 你唔可以敷完個面膜就當自己堅劇步驟做完。 正常咧，你敷完之後會皮膚好繃緊。 哦，係。 我自己都係，咁我會再做完所有 step 之後咧，再敷面膜嘅。因為你好繃緊嘅成塊面， 即係洗完面之後就好繃緊。 洗完面之後敷清潔嘅面膜， 係 之後你發覺洗完清潔面膜之後咧，你發覺塊面好緊嘅，好繃緊。 哦， 係 係係。 咁之後我就會搽 skin care 再敷面膜咯。 哦，就再敷一啲保濕面膜。 係因為嗰時皮膚係最脆弱嘅，因為你用啲物理或者一啲化學成分去磨砂或者去清潔嘅時候，皮膚會好似揀磨一啲嘢走，皮膚係會好敏感。 O K， 用翻啲保濕面膜。 再敷完保濕面膜之後，我使唔使 再搽面霜？ 哇，好複雜、啊！ 好多複嘢，好複雜嘅，好多嘢噶。 即系，做人真系複雜啊！為咗靚， 為咗靚去。不過坊間有傳聞，有啲人會雪塊面膜喺嗰個雪櫃度、 哦啊啊， 或者有啲人咧好中意整熱塊面膜敷嘅。咁但系我睇過一啲文章講咧，其實冇影響到任何嘅成分吸收唔吸收嘅、 哦。 你冰敷同温敷都 冇分別 嘅。但系咧，冰敷有個好處， 是 就係皮膚會鎮靜啲。 嗯， 系啦。如果假设你晒完一日冇晒伤啦，但你想降温嘅，敷完块面膜会即刻好舒服咯，感觉上就系咁啦。 哦，嗱，今日咧咁就明晒啦。我已经又讲完点样拣，之后点样护理，同埋成个步骤啦。原来大家咧系要做完洗完面，做完清洁面膜，再化保湿面膜，之后再做埋 skin care。 系啦， 咁样先得噶。大家唔可以懒啊，唔可以好似船仔咁啊。 好多步骤。 系啊，可能我而家皮肤唔够好嘅原因就是我太懒啦， 太早起身啫，有节目嘛，系、哦、啦， 都可能系啦。咁我下次就识得揀面膜啦。今日唔该晒阿东，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下次送嗰啲咧，即系好样衰嗰啲面膜俾阿船仔，等佢敷下先。咁啊，而家嚟到早上嘅6:59啦吓，咁啊转头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同你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一齐望望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要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樣都是今日由上八點至到晚上九點在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啊！ 唔知道會唔會落雨呢？ 我點知啊？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继续有小白喺度之外 ，Vicky 啦， 系早晨，早晨， 早晨，跟住交通组嘅 阿 Ann， 系早晨啦、 啊，你好啊 ，Ann， 系你好啊，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 OK 咧？ 大致都正常嘅，咁先提翻大家咧，屯门天后路较早前系有水管急修啦，咁已经完成噶啦，咁所以咧，屯门天后路往镇环路方向近住杯道路咧嘅中线已经重开翻，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同埋理工大学对出咧开始车多噶啦。咁狮隧出翻九龙咧，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出翻去九龙咧，同埋屯门方向咧，兆康至到福亨村咧较为车多噶。而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新墟较为车多。咁仲有其他嘅封路啦，就係、是、牛头角嘅安德道咧，係有水管急修；安德道往安善道方向，近住明爱牛头角社区中心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另外，长沙环道同埋南昌街嘅交界咧，係有交通灯失灵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大致都几好嘅，暂时。 嗯，咁啊都唔错啦，系啦，咁啊今日 几好嘅星期一， 系啦， 非常好。 天气方面又唔错啦，所以系啦，驾驶人士咧就最紧要都系小心驾驶， 冇错，安全车速， 冇错啦，安全车速好好啊吓，咁啊见到红灯冲唔冲啊？ 唔冲， 系咪牛啊？ 唔系， 我点会谂嘅你哋？ 突然之间跳到问我哋 搞错啊！ 我谂咗阵，牛牛点解牛？ 牛咪见到红灯咪冲咯，搞错啊！ 红嗰啲红布系咪啊？ 咪系咯， 见到啲红旗就冲咯。即刻喺度谂牛咩？ 做咩转数低咗咧？今日你哋两个 太早， 天气太好啦， 眼瞓哦， 系啊，眼瞓。 OK OK， 好啊，咁啊见到绿公仔啊，见到绿灯啊，先至行啦吓。 系 咁啊，交通方面有咩提我哋咧？ 大致就係咁多啦。跟住咧，我前排就睇到段片啦，就係咧見到有個女乘客喺車廂度鬧個司機啊。 哦，你講係巴士？ 係啊，係啊，係啊，就係試完咧，因為咧個女乘客就覺得因為嗰陣時係落雨啦，佢覺得司機埋站嘅時候咧，唔係 exactly 去到個站前面，咁就前咗少少，就令到佢咧淋濕。咁所以咧，就上到車嘅時候就同司機有啲 口角 啊咁樣咯。咁但係司機就都冇乜點還口嘅，同埋都 相對地是冷靜 的。現在巴士司機的車長呢、我覺得 EQ 很好。 EQ 很好。可能 是 見慣這些大場面。 是啦，一來可能見慣大場面，二來都覺得、是這樣的。同埋我、這個 我不知道，不過我深信呢、其實每間公司都有他們自己的守則是安排給員工的。 有啊有啊。 即是遇到一些。 即是盡量都可能不出聲。 是啦，口角的情況又應該怎樣啊，即是埋站埋站的守則啊、或者刪了，我成日都話啦，譬如係巴士，咁佢閂咗門之後咧，其實佢真係閂咗門，佢係一個一氣呵成，佢就走噶啦、 啊， 即係唔好仲喺度，好似即係以前八九十年代咧，就喺度同個司機，你做咩唔開門啊？拍架車啊，係係啊，而家我坐小巴都仲有見到呢啲情況嘅， 都會有 啊， 係 啊，拍架小巴我 係啊係啊， 幾驚啊， 好危險㗎， 好危險啊， 係啊， 如果成龍以前嗰啲戲咩咩警察故事嗰啲咩， 戲嚟嘅啫，真 係，真係戲嚟嘅啫嗰個。系咯，咁所以即系而家巴士司機佢哋各位車長個 EQ 真係好好啦。 係啊，同埋其實我哋有時咧遇到呢一啲情況咧、即係可能你真係想投訴嘅司機嘅時候咧。 啊 就其實最好唔好即刻去同佢發生口角啦， 或者爭論。 冇錯啦，因為九巴自己咧，其實都有一啲熱線啊，例如呢個顧客服務熱線27454466，咁你可能有意見咪去反映咯， 反映 咯，而唔需要係即時同佢喺度鬧交，因為你同佢鬧交，一嚟你影響成個 車廂， 係啦，成車人可能大家趕住翻工啊，去其他地方啊，又會影響到人，跟住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司機嘅情緒咧。 有可能自己咁大聲嗌，跟住有人拍， 又嚇親其他人啦， 又將自己擺上網， 係啦，咁又 輸人唔輸陣咁，但係即係衰咗嘛個樣。 係啦，有咩事就係去投訴熱線去再 反應咯， 係咯，反應咯， 係、因為巴士而家咧應該都會有嗰啲 cam 噶嘛， 係 啊， 都會影到噶嘛，究竟發生 緊 啲咩事， 影住架車長，又影住架車咁樣。 係啦，咁同埋嘅巴士佢啱啱就係話駛前咗少少，其實佢唔係唔停站喎、即係如果佢飛站嘅話。你可能你覺得好嬲，咁都合理嘅，係咪？ 可能抄得個車牌， 係啦， 意見反映咯， 係啦。咁但係有陣時停車呢一啲洗錢咗少少，可能又真係逼不得已咧。 係有陣時洗錢咗嘅話咧，我覺得都有啲可以理解嘅理由嘅，即係會唔會因為個巴士站佢後邊想？俾多一架巴士拍喺度咧， 有架巴士跟隨住。 係啦，係啦。其實我覺得好多車長佢哋都好好，就係就算落雨天嘅時候咧，咁佢哋即係就算有時巴士站可能有啲位凹咗咁嘅積水咧、其實我記得佢特別慢，同埋特別避開啲積水。 係啊， 其實真係好細心啊！呢啲 即係太快揸車咧，就會仲有啲水氹，就會濺 到 下，即係濺到啲路人啊。啊、 我鬧的那些真的喂，咁人哋翻工嘅話，你真係可能穿到靚靚仔仔咁樣， 一下就可能等陣要見客嘅咁， 成條褲都濕曬， 一點點啦，黑西咁啦，係嘛？ 唔係個個夠快噶嘛，即係攞把遮即刻擋住咁樣。 有時真 係 反應唔切，即係朝早反應又冇咁快啦。 係啦，係啦，即係所以我哋作為乘客嘅時候咧，就俾多啲耐性， 冇錯， 係啦，亦都要俾 多 啲 諒解， 係啦，有多啲愛心，係啦，咁啊，然後車長又係本身都已經好有耐性， 係 啦，好多時都係以不變應萬變，係啦，咁啊唔出聲。唉，等你鬧啊，你嗰度氣，我啊繼續，我繼續揸車。即係老實講，佢可能。就算佢唔係諗住同你話邊個贏嘅，佢就算攞打份工嘅心態，佢、都想你早啲俾我開車，我想翻到幾食飯。 大家都係想快啲收工， 係咯，大家想快啲去目的地啊嘛。 係咯，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作為乘客嘅時候，大家都應該嚇沉住氣， 冇錯， 係啦。咁啊，同車長都係一樣，大家都係沉住氣嘅。咁啊，喺路上面就更加少意外啦，少爭拗啦，呢啲 緊張一下，開心啲啦。 係啦，係啦，好咁啊，同阿 Anna 傾住咁多先啦嚇。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唔知道喺25度嘅气温底下嘅时候啊，阿 Vicky 出去感受咧，感受到个天气系点咧？诶 ，Vicky。 系出到去啦！嗱，今日咧天气咧就凉凉地嘅，又唔算话真系太热，始终咧太阳都未真系出到嚟，同埋今日咧好似都几多云、哦， 系 系啦，所以个天咧都系阴阴地咁样。 嗯，咁啊， 系啦， 咁 所以 凉凉，系咧凉凉地咯，冇太阳晒住。 系啊，可能等阵太阳出咗嚟之后咧，就会稍微比较暖翻啲啦。 嗯，咁啊，睇下到时会唔会真系太阳出嚟啊？嗱，暂时睇咧就话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可能都會喺嗰啲罅嗰度咧，就 摺下喺啲雲 中間。係啦，係啦，冇錯啊，就係咁樣摺一摺就熱一熱我哋啦 嚇。係啦，天氣開始涼啦，之後就證明住咧秋天就嚟啦。咁而候鳥咧 都会在秋天或者春天的时间呢来到去往返这个繁殖地和避寒地的噃。所以现在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会见到可能会一大群的雀仔在天空度飞过，大家可能都会抬头望一望的嘛。咁原来呢他们的候鸟呢他们飞呢都有不同的形状的，即譬如一字形啦、人字形啦。是一群啦，咁原来当中咧都代表咗少少唔同嘅意思，同埋咧佢哋点解会系咁样飞咧，同埋大细嘅雀仔有唔同嘅时候，佢哋就会偏向咩形状咧？咁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下啦。 系唔系人字形系咪代表佢哋要飞远程，所以就用人字形？如果你一大群喺度不断飞嘅时候，系咪一齐共同对抗紧敌人或者回避紧啲敌人？我估嘅咋，我估嘅咋吓。 呀，就唔系嘅，飞个远程咧就唔关佢哋嘅。他们那个对形字的。而怎样看他们呢，为什么他们会分成人字形、一字形又或者是一群呢，原来是分他们雀仔本身的大细字的。是啦，如果以人字形来讲，飞行的候鸟呢他们体型呢本身是比较大一点的。 硬啦，最出名是硬。 是啦。是啦，咁就大隻啲咁样啦。咁而人字形呢其实都係有利于佢哋嗰个气流啊，协助佢哋飞行。 係啦，所以我就估佢要飞长途嘅时候咪用个人字形囉，跟住轮流去单车，你破风嗰啲前面辛苦啲，跟住后面嗰啲咪得人换下换下嘛。 冇错啦，就係、是、可以减少嗰啲迁徙之中呢佢哋个体力嘅消耗啊、就係唔需要呢个个呢用力嘅力度呢咁多咁样啦。咁同埋可以保持呢去准确咁样个飞行个方向㗎喎、即係我哋见到人字形系好似有个尖端咁样。咁究竟系咪咧？尖端中间嗰个领队嗰只雀仔咧，系咪就系领队话俾大家听个目的喺边度咁样？咁而其实咧，原来咁样飞行咧，系通常咧系令到佢哋可以有个内部信息咧，系可以沟通得好啲嘅。 佢哋都 send 个 message 嘅。 一个传一个咁样。好啦，咁如果你话体积细嘅雀仔，佢哋又系点样飞嘅咧？ 一群咁啦，系嘛？系咯。 是啦，就是一群一群啦，原来他们这个飞的一群的形式呢都有个名字给他们的、叫做风开群。 哦，有名字的、即是好像 封闭群。 哦，封闭、 封闭群、封闭了这样一群的雀仔。咁多数呢他们呢都是小只一点啦，咁但是呢他们如果一群的时候你估下最多可以有几多只？ 几百只啦，唔止喎、如果你是一些香港几百只或者有些外面不同地方那些譬如什么大那些呢，随时都上千上万的喎，系嘛？ 系啊，原来佢哋高达可以，如果一群嘅话咧，系数万只嘅，可以去到即系万几只都有嘅。系啊，咁所以佢哋都系咧一啲团体嘅雀仔啦，即系佢哋要去飞去，即系可能而家秋天啊，就去避寒嘅时候咧，佢哋都会一群一群咁样去飞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呢个秋天嘅时间，大家都可以多啲抬头望下嘅天空，除咗望下我哋今日嘅天气啊，望下究竟个太阳喺而家系热唔热啊，多唔多云之外咧，都可以留意多啲身边唔同嘅即系动物啊、鸟类啊咁样。咁最紧要就系我哋生活喺我哋呢、这个。社会啦，其实唔系净系觉得我哋人类噶嘛，我哋多啲留意嘅时候咧，就可以学习多啲、学习多啲知识添嘅。 好，咁天气方面，不如等我睇啦吓。咁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8度，所以都唔算热，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咁日间系干燥，而家25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80%。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见到我哋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啦，咁大致上咧都系太阳同埋有啲密云嘅啫，咁天气都系属于好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自助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记得咧，上一集嘅尾巴嘅时候咧，就同周博士喺度讲啦，我哋尝试过极简嘅生活啦，尝试咧断舍离啦，将荷包入边咧唔系啲钱断舍，系将啲唔需要嘅嘢唔好摆喺荷包嗰度咯。其实真系可以令到自己嘅生活咧轻散咗好多咁啊！周博士，不如等你去讲下。 喂，飲食方面點樣可以一步一步咧達到呢、這個叫過極簡嘅生活，而且又可以令到身心靈都健康，好嘛？唔該曬你。 好，唔該。好，咁不如我就用剛才你講嘅二十谷飯講起啊。嗱，依個就我自己作出嚟嘅啫，唔專業㗎嚇，絕對唔專業嘅。其實就大約二十年前，當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搬出嚟住嘅時候咧，我就發覺開始改變咗我既有，因為我一個傳統潮州家庭長大，我就發覺原來潮州家庭好多飲食習慣咧，至少對我嚟講咧係好唔健康，好唔健康。譬如只有我哋食嗰啲白粥啦，即係煲到好稀嘅白粥啦，咁有好多醃製嘅食物啦，咁後來先知原來啲好容易係致癌嘅物質嚟嘅。咁然後來我再發，因為 我大哥係大腸，即係食道癌過世啦。咁我睇資料先發現咧，原來食道癌喺全中國發病率最高嘅族群就係潮州人嚇。咁同好多飲食習慣，飲啲好熱嘅功夫茶啊等等等等。所以我當我自己一個人出去住嘅時候咧，我發覺我真係開展自己最夢寐以求嘅健康生活。咁我仲記得第一次我落街去一個即係街市嗰啲雜貨鋪啦，去執啊逐樣咧沙參肉粥啊、陳皮啊、肉丸啊、即係蓮子百合啊等等啦。我逐樣問嗰樣嘢啱乜嘢體質嘅人食，因為我認識自己嘅體質嚇，我比較虛寒啦，我比較濕熱啦等等咁樣啦嚇，比較容易咳啦。咁結果嗰位姐姐我真係永遠好感激佢啊！佢用咗二十分鐘逐樣同我解釋，所以當時我將我僅有嗰唔夠一千蚊，差唔多買曬佢所有我能夠買嘅嘢，咁就結局從此就好好啦。即係我每次去到啲雜貨鋪咧，嗰啲姐姐或者叔叔咧，其實好叻嘅。我就問佢啊，花生食幾多好啊？或者每樣嘢逐樣問嗰個特質係啲乜嘢？即係木耳、雲耳、雪耳、黃耳有啲咩分別啊？咁樣咁我就因應自己嘅體質咧去執，其實遠遠唔止二十谷飯嘅。咁我執咗大約三十至四十谷左右，即係其實講緊三四十樣。對我自己體質特別好嘅一啲，因為中醫講藥膳同源啊，食物呢如果揀得啱，佢可以係一種好似藥物咁啊，藥同膳係同源嘅嚇。咁所以我哋唔使睇咁多醫生嘅，將好多譬如陳皮咁先算啦。有時你睇病都可以落啲陳皮噶嘛，即係某啲中醫師啦嚇。咁譬如用陳皮嚟講就係、行氣啦，健脾啦。對個脾胃非常好啦，即係呢啲就係因為我細個有胃病嘅，咁所以我而家係大量地每餐都落少少陳皮。嗱，咁所以我想講呢個所謂二十谷飯咧，係每一個人必須因應你自己獨特嘅身體嘅需要，去度身訂造適合你嗰個所謂 recipe 啦，嗰、那個素材啦，咁呢個真係身體健康咗好多喎。 哦，頭先你都已經講咗話，喂，因人而異嘅，有機會係，但係你嘅二十谷飯又係有啲咩元素喺當中咧嚇？ 嗱，呢啲個人嘢就唔需要講多講啦，我簡單講一兩樣啦嚇。 好啊，好啊，好啊。 譬如我好大量食豆類嘅，因為我偏素食素為主啦，咁豆類就好豐富嘅蛋白質啦嚇，咁好多唔同嘅豆。咁但係因為我嘅體質係，譬如綠豆我唔係好得嘅，紅豆我就好得嘅，即係每個人嘅體質唔同啊。即係一紅豆，即係同埋中醫師咧，成日一幫我擺完脈之後咧，就鼓勵我食多啲黑色嘅嘢嘅，所以我一定會食黑豆嘅。黑豆、烏豆，我係大量地食嘅，即係除咗脫頭髮好，而係因為我比較虛寒咧，就一啲太燥熱或者寒涼嘅嘢，我唔係好啱啊。譬如綠豆就唔好啱啦，咁譬如烏豆就會好啱咁樣嚇。咁所以嗱，每個人情況唔同嘅嚇，咁我就會譬如沙參肉粥啦、北芪啦、一啲補氣嘅嘢啦，即係當然個份量要好小心去拿捏啊嚇。即係如果唔認識咧，可以揾中醫師。其實你揾藥材鋪或者雜貨鋪啲姐姐，佢哋識答你嘅，佢哋好有經驗嘅嚇。咁我嗱，我講埋點樣做啦嚇。仲要我屋企咧，如果有啲人可能知啦，我屋企有個特色嘅，我廚房咧，第一就冇鹽油糖嘅，第二咧係冇 pan 嘅，即係冇鍋嘅。我係一個電飯煲咧，所有嘢掟曬落去嘅。 我都有睇過啲視頻係咁樣講咯，你啊，但係又 work 嘅喎。其實原來個廚房真係唔需要咁多嘢嘅喎。即係我睇完你啲片嘅時候，點解又啊乜嘢機，又乜乜蒸焗爐，又咩氣炸鍋？咁其實係咪真係有需要咁多咧？呢、這個我首先睇完你嘅訪問片段，我都有少少考量嘅。華山博士呢方面又繼續俾你繼續講先，唔該。 是一方面是的，同時我要強調一下百貨養百客，即是我不想出了一個節目之後呢，就發覺哇， 即係廚房器具嘅提供商咧寫信投訴我啊，投訴埋阿奧利啊。 唔會嘅，唔會嘅，大家都對我哋好和善嘅。反而有好多聽眾朋友聽呢個環節，其實都想感謝阿周博士啦，都關顧下身心靈健康。你都見到社會近排都好似有啲唔太開心啦，啲鬱結又出嚟啦，都好多即係老實講嘅一啲輕生嘅個案啦。咁啊，過一兩集再同你跟進下呢、這、一個。不過我哋繼續講埋一個叫做。比較簡單啲健康嘅一個早餐先，咁啊，等大家朝頭早咧有滿滿嘅正能量啊嚇！唔該，周博士繼續講啦。 好嗱，首先強調呢個唔係早餐，係我正餐嚟嘅嚇。我每日通常都會食一至兩餐，即係呢一個二十谷飯係我正餐嚟嘅。啊，早餐陣間可以再講 啦。好啊， 咁就我想講埋個烹調方式啊。嗱，我自己烹調方式好簡單嘅，因為我屋企係冇鍋嘅，冇煲嘅，淨係一個電飯煲嘅啫，乜都冇嘅嚇。咁所以都係電飯煲，咁啊點煮咧？好誇張喎！咁我做法好簡單，主要因為我工作好忙啊，我真係抽唔到時間去做咁多嘢，所以我想用最簡單嘅方式就滿足咗我飲食同埋健康嘅需要。咁我會首先將所有我今日要食嘅嘢浸一浸佢先啦，浸可能20分鐘啦，咁呢個好簡單啦。浸完之後咧，我會首先將一啲需要最長時間烹調嘅嘢掟曬落電飯煲。咁當然適量嘅水啦，咁譬如豆類係需要成個鐘啦，咁我會最早掟曬所有豆類落去啦，或者如果米啦，屋企我係冇白米嘅，從來都冇白米嘅，因為其實白米係最冇營養嘅，因為最有營養嗰啲俾佢批曬，所以我屋企全部都係糙米啦、糯米啦、紅米啦等等咁樣嘅，即係保留翻佢最有營養嘅部分嚇。咁然後我掟曬落電飯煲之後咧，就通常按唔同時段啦，因為我好多時都會買一啲素菜啦，或者買一啲瓜類啊咁樣啦嚇。咁啲素菜同瓜類咧，通常係3-4分鐘就熟噶啦嘛。咁你煮得太冷咧，個營養亦都冇曬噶啦。咁或者消失得好多啦。咁所以我啲素菜同瓜類，我通常去到最後4-5分鐘到先掟落去嘅嚇。咁同我仲有另一招絕招嘅，就係因為我落咗咁多。譬如陳皮啊，我譬如我中意落一啲羅漢果啦，少少，因為羅漢果對我嘅喉嚨啊，個把聲好好啊，因為我需要大量講嘢嚇。譬如落啲肉圓啦，即係會甜啲啦，或者杞子啦、明目啦，咁所以嗰煲飯通常食嘅時候好甜嘅。咁同時我會變成一啲湯嘅，因為我最早期嘅時候煲咧，發覺等佢熟我先去食咧。就好乾，甚至起到起焦咁滯啊！咁我覺得食得好有啲吃力啊，即係太乾啊，太硬啊嚇！咁反而咧，我係即係因為我煮咗20年啦，過萬次噶啦，我諗過過20年咧，我日日都煮一餐，平均咧1年365日嚇，乘20即係幾多？即係7000幾啦嚇。咁 anyway， 所以係我會好準確掌握到對我嚟講嗰個時間大概係幾多？咁差唔多時候我就會熄火。咁其實佢未完滿成個過程，但已經煮咗成個鐘㗎啦。其實咧，咁然後剩翻少少湯水喺個飯下邊，咁就好好味啦。咁變咗可以即係食之前飲兩啖湯啦，食完之後飲兩啖湯啦。所以食完飯我唔需要再飲咖啡奶茶，即係已經覺得好滿足。好圆满，好舒服啦。 咁好好啊吓，咁呢个正餐嘅分享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可以尝试学习一下啦，咁样啊吓，过呢个极简同埋健康嘅生活啊，边个唔想拥有啊？咁样，咁啊，精力充沛，咁啊，健健康康，咁啊，开展新嘅一日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自在社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咧就唔讲饮食字啦，我哋又翻去身心灵健康嗰度啦，关顾下大家需要先。唔该晒周博士 ，thank you。拜 拜，拜 拜。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会面，双方就第九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成果落实等议题进行务实和建设性交流。何立峰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法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明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方愿意和法方以此为契机，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博納說，法方願意同中方加強經貿和財金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助力法中關係不斷向前發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在加沙實現停火，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並且提供持續的人道主義援助，規模應該滿足加沙民眾的需求。到訪尼泊爾的古特雷斯說，以色列沒有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之下進行急需的人道主義停火，而是加強軍事行動，他對此感到遺憾，世界正目睹一場人道主義災難發生。英國首相辛偉成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強調向加沙提供緊急人道援助的重要性，說哈馬斯不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他們的野蠻行徑不應該損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願望。挪威首相說，以色列有權自衛，但以軍對哈馬斯襲擊的反應不成比例。本案方面，警方新界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聯同新界北總區行動部和新界北各警區的人員，一連四日展開反罪惡和反三合會行動，打擊有組織犯罪活動，堵截犯罪分子的收入來源，一共拘捕46人。被捕的36名男子和10名女子，年齡介乎18至64歲，涉嫌串謀傷人、普通襲擊，以三合會社團成員身份行事，刑事毀壞、經營非法賭博場所、經營賣淫場所、在公眾場所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等，行動之中檢獲菜刀、棒球棍、釣魚機等等。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长沙环道同南昌街交界嘅交通灯已经修复完成，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狮隧沙田入口依家排到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龙尾就排到欣怡花园。而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近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了，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现在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二台话你知， 中学毕业之后，我找了一排工，但系冇乜进展啊！ 你可以试下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有薪在职培训，同埋由注册社工提供嘅个案管理服务。 诶，好似唔错、啊。但是我未做过嘢，参唔参加得噶？ 梗系得啦，学员可以经计划申请参加为期6至12个月嘅有薪在职培训。喺在职培训期内，雇主会安排有丰富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导师，为佢哋提供培训同埋指导添。 有得边做边学，真系几好、 啊。系啊。 快啲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 二台话你知 ，Trick or treat。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万圣节一家人扮什么好？就互扮啦，阿爸扮到成阿妹咁，阿妈又扮翻老豆，阿哥又扮阿妈，阿妹又扮阿哥，扮鬼扮马之余，仲可以体验下对方平时的位置，咁以后就识将心比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7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嘅今朝 spot 到你咧，有阿欧同小白到，小白早晨啊！ 早晨啊，欧咁啊，即刻想讲下咧，就系曼市打比啊，曼市打比咧，咁啊，曼城就3-0赢咗曼联啦。咁啊，其实喺赛前咧个亮点都唔系谂住一面倒系话曼城点样，曼联又点样嘅。相反咧，大家都喺度谂啊，会唔会即系首笼嗰个 系 啊，即系上次啊扑咗个12码出嚟， 奥拿拿 系啦，咁啊嗱嗱临啊搞掂佢啦，谂住点知咧今次咧就对呢一个曼城嘅时候，其实曼城之前嗰几场波咧。不是说踢得特别好，他都是回勇当中的。不过这场波呢就见到他真的啲狀態都翻曬嚟啦！ 第191場嘅曼市打比啦，由歷史數到嚟依家咁啊，點估到係完全係冇競爭同埋冇還擊之力底下咧？喂，曼聯你入翻粒都好啊！ 其實我都要講，曼聯咧喺費格遜年代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隊波嘅，因為佢隊波咧除咗有一個好 magic 叫做費格遜時間之外咧，即大家都知啦。你真系唔知点解嘅，硬系佢特别多时间嘅。 系，同埋你会觉得曼联咧啲球星咧好有型格啊。 系啦，冇错。 你睇下杰斯啊，譬如我自己认识曼联咧就系简东拿年代， 哇， 就系坏孩子啦，好曳 嘅，踢人啦， 飞脚踢人啦，成个李小龙咁样啦。跟住就慢慢曼联七小福年代啦，跟住有碧咸啦， 七小福好睇啊嗰阵时。 系啦，哇，好粒粒皆星咁样。 系啊，同埋咧曼联嗰种嘅感觉，即系除咗系费格逊时间之外。就是、就算有費格遜時間，如果啲球員唔爭氣，佢哋冇利用嗰個時間去到有一個永不服輸、永不放棄、創造奇蹟嘅心態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做唔到一個一隊嘅傳奇球隊。你睇翻以前曼聯對拜仁呢啲咁經典嘅球賽咧，其實係真係令人哋好回味，亦都明白到點解呢隊波咧係咁多人吹捧嘅， 係啊， 咁多人喜愛嘅。咁所以以前咧，我都覺得曼聯嗰隊波咧。是好有魅力的，而家系有阵时系缺乏咗好多嘅重要嘅元素喺入边，所以先至会我哋需要系有一对新嘅曼联咯。 其实佢而家就系想要以格新，跟住就搞到咁样啦。咁我唔知系咪格新要啲过渡期啦。咁但系 都过渡期咗好耐噶啦。其实我自己都心谂， 咁又讲句公道，其实依家曼城系好顶级嘅。 咁系 你又讲紧有夏兰特，其实你点样防守夏兰特？即系上一季讲到今季，其实大家都谂 唔 到，系啊，谂唔到计仔防守。 你睇数据就知啊，夏兰特几多岁？23岁系嘛？ 系啊， 23岁佢已经系能够跻身喺英超历史以嚟。头嗰扎嘅射手， 系啊， 你谂下，其实嗰个数据几咁恐怖，所以叫佢冇人报啊，唔出奇。 不过依家睇翻积分榜啦，其实 领放嘅都系热刺啦，咁样咁啊，曼城同埋阿仙奴咧都有赢波嘅， 分别24啊， 24分啦，即系位列第二、第三位啦。咁、嗯、你会睇翻一样嘢咧，就系、是、嗱曼联有机会降落下半版嘅啦，又失咗三分，因为利记要攞翻三分咁样啦。咁琴日咧，其实我就睇咗头嗰两轮啊，即系由九点钟睇呢个韦斯咸啊，即系阿莫耶斯啊，莫天才又输咗波啦，对爱华顿咁样，跟住就 输俾旧东家， 系咯，我就睇多半场利物浦啦。利物浦入赢紧两粒啦，跟住我就瞓觉啦、嗯。其实我有少少想顶到万事打比嘅，因为十一点半开嘛。咁但唔得啦，太攰啦。咁、 嗯、 我今日其实都睇翻精华啦。咁既然你睇翻精华，就唔系成场睇足，咁又无谓讲述咁多啦。因为好多入面都千丝万缕嘅。我见到有几个精华就系阿班奴费兰迪斯就好似好矛鱼，好黄鱼啊。即系唔知人哋过咗之后仲连环踢人哋只脚咧，呢啲唔系职业犯规嚟，即系呢啲系蓄意犯规嚟。 有少少觉得咧就技不如人，有少少超技术嘅感觉咯。如果系咁样， 系啊，就真系争啲。喂，今日咧就系讲足球咧，都有好多嘢同阿小华去讲啊。咁国家打比讲紧就系咧呢个西班牙方面啦，咁啊巴塞对皇马啦。 系 呢场我又系睇翻啲精华咧。喂，比灵咸都好劲，咁啊被誉为劲过斯丹啊呢位新嘅球王啦，年仅20岁啫，英格兰。嘅中场咧，呢个祖迪比灵咸咧，咁啊挽救咗皇家马德里啦，喺老型球场赢波， 好嘢， 系啊，应该。个人梅开二度咧， 好似系2-1反胜噶嘛佢。 系啊，反击翻喎，咁巴塞真系冇乜面子啊，几估唔到啊因为通常你去到巴塞嘅主场嗰度咧， 系难踢噶， 系难踢， 非常难踢添。 哦，今年皇马好似踢下几齐仗，不过好似榜首暂时都好似唔系。 诶，暂时皇家马德里系榜首嚟嘅， 系依家系皇家马德里。 咁第二咧就基朗拿，咁第三就马德里体育会。巴塞其实喺第四嘅。 系啊，因为我印象之中咧，我都有睇下积分榜啊嘛，同小白。咁我就記得好似之前未贏呢場波嘅時候咧，好似呢個皇馬都唔係榜首， 係啊係啊， 即係同意甲一樣咯，即係意甲你都係估唔到係嗰一隊波係榜首咯，就唔係話我哋傳統譬如睇國米啊、A 米啊咁樣咯，係啊， 而家就國米嘅，而家國米啊，跟住就早記咯 ，AC 就第三，拿波里第四咁樣， 咁幾好，琴日和波啊，拿波里 羅馬第八喎，少少意外喎，其實 算啦，其實摩連奴已經好盡力㗎，基 同啊嘛。摩连奴， 张继同咧，我好老实睇翻，其实佢个进攻真系得卢卡古一个单肩保自尊。 咁你其实有个问题就系，如果你得一个前锋嘅话咧，咁我 mark 边个啫？咪就系 mark 嗰个前锋咯。 系啊，嗰个进攻个立体度咧，即系成日话进攻唔够立体咧，就系咁嘅原因。你下下啲波喂晒俾卢卡古， 系咯，即系估都估到嘛。 好啦，你卢卡古就系做一个正九号嘅中锋喺前面控定个波，跟住回后俾后边啲人撞射。咁后边啲人一撞射得差咧。你又冇攻势噶啦， 系啊， 你连角球都攻唔到。 佢仲好想谂住咧，我唔知摩连奴系咪咁啦，好想将以前譬如车仔咁啊，林柏特仲会喺中间嗰度咁样抽入去嗰只嘅板斧。如果而家罗马有个林柏特噶，梗系咁讲啦。 意甲系好睇嘅，不过今年意甲系好有魅力。好转个角度，同你头先讲咧，话喂今日睇波都有排讲啊，就系乜嘢咧？喂，讲埋佢啊，佢系哈利简尼啊。 哦，点啊？ 其实咧，不嬲都有追踪住哈利简尼咧喺德甲嘅入波情况啊，睇下佢适唔适应啦。你又知道啊，简尼哥哥咧喺又靓仔又高大啦，啲脱发问题又改善咗啦。 系啊， 咁啊留得住好多少女心嘅，咁仲系咁啊。前晚上演嘅一场赛。是啦，拜仁慕尼黑主场啊，对呢个达斯泰特咧一战入边咧，上半场咧竟然有三张红牌啊！即系达斯泰特有三张红牌，即系半场已经咧系11个人对8个人咯。咁所以咧创下呢个8-0嘅大胜啦。咁下半场咧，其实哈利简尼入咗3球噶。咁但系记得啦，喺呢个环节都讲过啦，德甲嗰个拇指戏法咧。同其他國家嘅帽子戲法唔同嘅， 係啊， 佢嘅 head check 咧係要咧上半場嘅時候，無間斷一個人連入3球，先係帽子戲法嚟。即系 先可以拎走粒波， 即系总之话小白上半场入咗4球，咁但系咧有中间间疏咧有一球系第三个入波咧系阿欧入咗嘅， 咁啊冇噶啦， 唔当系佢哋历史或者球叫做德甲嘅赛制入面嘅 hat check 咯。咁不过咧，暂时神射手都唔系佢，系托马士梅拿，系托马士梅拿系领放嘅咁样。咁另外就其实哈利简尼都入波入得都几多噶啦。哈利简尼九场入咗12球啦，而拜仁就开季到今咧入咗34球，创下德甲史上边咧前九轮咧入波最多嘅纪录嚟。 系啦，咁德甲咧其实个积分榜咧就唔再系拜仁慕尼黑咧领放啦，咁而家反而咧系见到一队咧，就我细个听佢嘅名字，估唔到而家翻翻嚟利华古逊， 利华 好嘢，上翻上嚟，咁你见到譬如一直同拜仁咬劲咗咁多年嘅多蒙特咧，其实都系守喺第四位嘅，咁第三就史特加，咁其实我觉得咁样反而好睇，但系要讲翻样嘢，你都系要睇翻头八名或者头九名喺德甲嗰度啊。 系系。 如果你见到譬如第十位开始嗰啲咧，就已经即系嗰啲分数都已经系个位数噶啦。 系。 咁嗰啲波咧，其实就即系卖点又唔系话好大， 欠缺竞争性啊。 欠缺竞争啊。咁而家变咗你德甲咧头嗰、那个竞争啊，真系摆喺头十位嗰度噶啦。咁你变咗对下边十一至到二十嘅话咧，就好似十一对至到十八嘅话咧，就好似要对鱼腩咁，你唔赢嘅话咧。咁你嗰三分就冇啦，咁啊会俾其他领放啦。 系咁啊，转个角度，乜超都讲完啦，讲翻港超联啦，港超联积分榜同大家跟进下。咁啊，经过礼拜六日嘅赛事啦，李文咧16分啦，高居榜首。第二位系杰志啊，杰志大炒深水埗咧，都系帮佢攞翻三分啫。第三位咧， 喂，啲报纸用血洗深水埗添， 系激 情 啲啫。 呢个 唔系，因为佢下半场禁制狂轰五粒，都几夸张啊吓。呢个系啊，咁啊呢个蓝鸟啦 ，Boo Bird 啦吓，譬如为 Boo Bird 啦吓，咁啊。赢波啦，咁啊5-1大炒深水埗，咁又你对比头先拜仁嗰啲8-0先系血势啊！你5-1你又唔好用呢啲标题，即系重上圣轨就算咯。咁啊，依家港台电视32都好好嘅，咁除咗有足球嘅赛事咧，篮球赛事都会关顾。听日啦，即系就会咧有呢、這个甲一嘅篮球赛事啦，南青就会对满贯嘅，满贯今年咧系争标分子嚟嘅，咁啊7:00就准时收睇呢个港台电视32，你就会睇到啦。啊，另外小白想同你咧一齐跟进埋咧亚残运啊， 系 嘅呢一个海船回归仪式啦。今届咧杭州亚残运咧，香港代表团咧勇夺咗8金15银24铜47面嘅奖牌， 好嘢， 位列奖牌榜嘅第十位。咁啊，大军琴日咧就海船回归啦，喺机场出席咧呢个欢迎嘅仪式啦，咁样咁啊，好多市民都有去俾掌声啦，啪啪啪，好劲咁样啦。即系阿余翠仪咧就我哋嘅剑击运动员咧就盼望咧港人咧就逆境前行啊，继续咧攞好啲嘅成绩啦。6个项目啊，收获4面奖牌嘅香港啊，轮椅剑后咧余翠仪就表示好开心，今届赛事咧有香港嘅电视台直播啦，咁样亦都系我哋即系港台电视啦， 系啊， 会去同大家跟进住啦。咁希望继续有好嘅成绩啦，多啲香港市民可以一齐感受到啦唔同嘅赛事。 喂，仲有一位嘅叫做选手啦，运动选手，我哋都需要咧，就系多啲俾力去，越嚟越多支持佢啦。就王泽林啊，王泽林咧就攞咗呢一个亚军啦。咁啊排名咧亦都系暂时嚟讲系去到最新高啦。咁啊所以咧暂时嚟讲啦，佢世界排名就系294位嘅。咁啊佢今次咧就喺呢一个挑战赛啊吓，咁啊喺澳洲方面嘅成绩咧，其实都算系唔错嘅。咁啊希望咧佢再继续咧就打多啲，咁啊将个排名越推越高啦。 少年回忆里多风趣，每个梦正开出花蕊，少少才十三岁，天真得怕落泪，像泥沙堆堡垒里滴水冲去，世界残酷或许赶不退，你儿童情深去爱护谁，人人被爱彻底覆盖，谁怕讲将来再感慨，像摧毁所爱，人人在悔着来默哀，谁想眼泪占用要爱，但愿良善永存不改，可爱不必天国门开，我们才懂得深爱。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星期六日咧，有好多人都出咗去玩啦、啊，因为 Halloween 啦、啊，你哋有冇出去玩啊？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我有，我系负责做有嗰个嘅，系啊， 咁、哦、我负责做冇嗰个， 系啊，小白系因为都要休息下啦，系啊，少少唔舒服，咁啊，好快就会冇事噶啦、嗯。我哋呢啲唔舒服一日，第二日就冇事咯，系啊，通常都系咁，第二就把声靓翻晒嘅，咁 冇事啦， 通常都系咁啊，都有观察到咧，你都知道依家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夜缤纷啦，譬如湾仔海旁嗰度继续会有啲。市集啊，咁啊，啲细路仔又会扮鬼扮马啊，咁样，咁、主题乐园最多啦。我见好多朋友或者家长咧，都带啲细路仔入到去，又扮呢又扮路，咁啊好 happy 啊。因为入到去应该可以有啲工作人员俾佢俾糖你食噶嘛， 系啊，可以问有冇得有食糖嘅。 其实系几 happy 嘅，觉得呢一样嘢咁样。 有啲人唔化妆去都得， 系都开下佢有啲。咁啊，琴日呢个美酒佳肴节咧，其实有啲朋友仔都会着到悉心打扮入去，即系可能两杯。到肚啦，感受下氣氛啦，咁個氣氛都好熱鬧嘅，咁旅發局都亦都覺得係做得好成功，唔止旅發局覺得，啲旅客都覺得，因為咧其實喺咁細個叫做面積嗰度海濱嗰度咧，嗱譬如左一忽咧你就會飲到波爾多酒啦，再過少少就有意大利啦，再過少少有挪威啦，再過少少咧有加拿大酒啦，即係好似真係啊我喐幾步已經去咗另一個國家飲緊第二種嘅唔同嘅飲品咁樣咯，係啊，咁嗰一样嘢系几有趣味噶，咁啊访问翻啲游客都觉得正嘅，所以往后好似十一月定十二月旅发局方面就仲有呢、這、一个美酒佳肴传承嘅，咁嗰个就去翻啲酒吧或者餐厅嗰度做啦，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 我自己咧，琴日都带咗我两只狗咧，同佢哋咧攞咗两个嘅 Halloween 嘅造型嘅南瓜嗰、那个， 系啊，睇下睇下， 而家开俾你睇，好得意啊！跟住 你讲只狗定系话是嗰个南瓜系。 搞笑嘅，系搞笑嘅，系。 我又冇特 登咁光嘅时候影嘅， 唔系因为咁光先影到咯，黑掹掹咁样嘅啫。 几英伟嘅一只狗， 系啦，有一只个袋仔，南瓜造型嘅袋仔，又自己整咗盏灯落去。咁夜晚黑掹掹出去嘅时候咧，佢哋嘅灯啊揈下揈下，阿妹踩甩咗两次啊，即系我细嗰只狗， 细嗰只狗 系踩甩咗两次。 咁有冇啲其他狗嘅主人话？哎，好啦 ，trick or treat， 俾啲狗粮你，俾你都唔敢食啦，惊食屙你只狗啊！ 又敏感又剩， 唔系，但系都冇啊！我今晚决定咧，我都要落。再咁样同佢哋攞一落街，睇下有冇人会咁样做。 系 啊，咁啊，其实唔单止即系我哋都会出去玩下啦，带下小朋友啊，甚至系狗狗出去啦。的而且确有好多内地嘅市民咧嚟到香港，佢都话好有气氛。 系 啦，比特别系比内地咧更加有气氛。 咁呢个一定嘅。嗱，我又讲句坦白，喺内地唔系好万圣节嘅，呢个亦都系即系。是真事嚟嘅， 因为惊吓亲大家。 系啊，总之唔流行咯，即系呢个节日都系早上一两个礼拜，我都话其实喺爱尔兰嗰度传过嚟，跟住先去到英国，英国先慢慢再传开啫嘛， 系啊。的而且確唔係咁多國家都會去玩呢一件事嘅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咁有氣氛嘅萬聖節喺香港咧，除咗係有譬如中國添，中環嘅街市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蘭桂坊啦，其實咧今次旅發局咧都喺呢一個港鐵站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佈置嘅、當中咧佢哋係有10個嘅車站咧係用咗唔同嘅主題，即係關於嗰一區， 哦幾得意， 係啦嗰一區嘅譬如深水埗會見到咧係有電腦、相機同一啲精靈咧，係打扮咗一啲，結合咗啲圖案。 其實佢整咗一啲圖案，嗱，我而家就咁睇啦。咁又好似我哋細個打機咧，嗰啲啊十八 bit 嗰啲啊，嗰啲公仔， 八機年代嗰啲公仔咁樣， 有少少起格 feel 嘅。咁但係咧就會令到你咧有一個感覺，就係佢得意得嚟咧，又有啲創新，創新得嚟咧又幾新穎，就令到大家想打卡咯。嗱、這個咧係好到位嘅，意思係咩咧？因為咧好多內地嘅朋友仔其實嚟香港咧，佢就喺呢个地铁站嗰度打卡。 系啊， 即系譬如你黄大仙咧，就真系 系啊，景点嚟噶， 着到古装咁样，着到大仙服咁样，或者都观音娘娘咁样， 多咗喺条街嗰度，甚至乎即系符合翻条街个景致啊， 系啦， 路牌嘅景致啊，然后 cosplay 喺度影相， 即系譬如你彩虹站咁样，佢又可能见 T 嗰度有个rainbow 或者彩虹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嘢咯，咁。你都知道我哋嘅港鐵站係好具主題性㗎啦， 同埋每個站咧，每個站又有佢自己唔同嘅顏色咧，其實係唔係全世界好多車站有嘅？ 知唔知我哋個港鐵車站入邊打卡第一位嘅排行榜係咩啊？ 彩虹？ 唔係， 第一位啊？ 第一位深水埗 都唔係， 都唔係， 係天后。 点解嘅？ 边个唔想做天后？你谂下，即系天后呢一样咧，系可以最华丽咁样去结合。即系我睇小红书讲啫，即系都系佢哋即系营业。即系我哋作为土生土长嘅香港人，觉得即系我哋都有套戏叫《下一站天后》嗰时，阿 sa 有只歌都《下一站天后》。但系你我哋对于呢一样嘢冇咁觉得哇咁样嘛。咁但系你当你去到一个地方就系天后咁，我咪要着到好靓，好似 fashion show 咁样去天后嗰度打卡咯。 系咧，即系例如如果有个地方个车站叫皇帝嘅， 系啊， 咁我哋都可能会揾啲意思， 冇错啊，冇错啊， 着下啲衫喺嗰度吓，扮登机咩都好啦。 系啊， 系嘅。但系今次咧，佢呢一个 Halloween 嘅造型有啲小精灵嘅造型嘅天后站就冇啦，佢得中环站啦、金钟站、海洋公园站、铜锣湾站，总共有十个站咧系有嘅。咁大家除咗可以去港铁站打卡之外咧，其实中环码头同埋呢一个天星码头咧，天星小轮今次都好靓、哦，佢喺个中环码头咧就有一个大型嘅南瓜可以俾大家打卡之余咧、天星小轮啊，好值得大家今次咧就去打下卡，就系咧佢个内部装置咧喺个天花板上面啊。佢咧都做咗好多荧光嘅蝙蝠啊，黐晒喺个船入面啦、而侧边咧佢嗰啲水泡位啊。都係有曬呢啲咁唔同嘅造型，好繽紛，係啦。咁所以咧，大家趁有時間就去打。 Watch it.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8:11啊，精精神神一齐咧睇下金股会嘅大事件啊！当然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啊，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跟进下今个礼拜咧啲焦点都几多啊吓，咁啊有联储局啦，同埋日本央行以及咧英伦银行嘅呢个议息会啊，又有咧美国同埋中国嘅经济数字，哇！就咁讲咧，好似已经有四五个亮点。可唔可以意逐一同我哋晨光嘅听众讲解一下咧？温生，唔该你。 系啦，因为今个星期咧，市场外围嘅市场咧，真系好多焦点噶。咁啊，首先头先阿欧你讲得好啱啦，喺今个星期四咧，就香港时间凌晨咧，就联储局咧就将会公布议息会议噶。咁啊，面对住中东嘅地缘局势嘅唔稳定啦，咁啊，加上11月17日之后，美国政府啊嗰个啊会唔会出现停摆嘅情况咧？呢、這个亦都系一个未知数嚟噶。咁啊，相信喺咁多未知数嘅情况之下咧，我相信联储局咧今个星期咧唔会话贸然去作出加息噶。咁啊，不过我相信大家都好想咧就听一下就联储局咧对嘅最新嘅货币政策有啲咩睇法啦。咁啊，除咗联储局嘅议息会之外咧，喺今个星期二啊，咁啊日本央行咧亦都会议息噶。咁啊，大家除咗关注日央行喺几时会撤销佢嗰个零息政策之外咧，我相信亦都会关注咧日央行咧点样睇法。上个星期我哋见到日元汇价就跌穿咗150对一个美元呢个心理关位，咁跌穿咗咁。日本央行喺会唔会有啲乜嘢嘅讲法咧？会唔会暗示喺啲咩情况之下，日后日本央行会作出干预等等？我相信大家市场投资者都好想知噶。咁而同喺今个星期四啦，咁啊英伦银行咧就将会议息啦。咁啊面对住 6.7% 嘅高通胀率，咁啊市场就观察咧，就英伦银行咧会唔会系加息啦，去打压个通胀啦，或者系袖手旁观去观察嘅。咁我哋记得咧，其实6.7% 嘅通脹率咧已經維持咗兩個月噶啦，咁而上個月嘅議息會咧，英倫銀行咧就袖手旁觀嘅，咁所以令到市場就覺得，喂，你英國得嗰5.25% 嘅息率，但面對住6.7% 嘅通脹率，如果英倫銀行唔去盡快去加息嘅，咁即係話我買英鎊，其實我就收到利息，總之要輸埋嗰個通脹，咁所以就變咗呢個係可能會對個英鎊嘅匯價不利嘅。好啦，咁再睇返經濟數字啦。嗱，經濟數字嚟講嘅話呢，有一紮嘅經濟數字啦。咁今個星期二呢，率先呢就歐元區呢就會公布第三季嘅 GDP 啦。咁而上個星期我哋知道美國公布嘅第三季 GDP 呢就好亮麗㗎，咁有 4.9% 嘅增長，咁好驚人㗎。咁歐洲我哋知道佢連續五個月呢個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呢都低過50点嘅盛衰分界線嘅，即係話呢歐洲個經濟係好大機會收縮㗎。事實上係咪咁樣呢？嗱，到今個星期二嘅歐洲公布嘅第三季 GDP 就會知道啦。內地方面喺今日星期二同埋星期五就會分別公布10月份嘅官方嘅財新同埋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啊，從數字裏面咧，咁我哋又可以知道多少少嘅內地嘅經濟嘅狀況。咁而最後嘅當然就係星期五啦，就美國將會公布10月份嘅就業報告。咁我哋知道9月份嘅美國非農業新增職位咧有33.6万，就好強勁嘅。咁呢個強勢能唔能夠延續去10月份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會關心啦。 嗱，數據有好多啦，不過咧今日重中之重咧，真係好想同温生咧多啲去講下中東局勢方面嘅情況。咁啊，以巴戰爭都連續咗幾個禮拜啦。咁啊，亦都好多晨光嘅聽眾朋友都好想聽下温生點去分析咧中東局勢，睇下呢個環球嘅投資狀況。因為往往打仗除咗夾高啲油價或者金价之外咧，咁延续落去又会点去推演呢？事件嘅发酵又点样影响环球金融市场嘅状况咧？咁啊，交俾温生，方方面面都我哋去睇呢一个情况啦，好嘛？唔该。 系啦，嗱，如果你话喺个中东嘅嗰个混乱嚟讲嘅话咧，而家最受惠嘅当然就系个金价啦，因为而家个现货金价咧已经喺2000蚊楼上啦。今日而家最新喺亚洲市场系报2004美元嘅，咁上個星期咁，我哋聽到咧就外媒就講咧，就話以色列咧 已經喺星期四咧，就係、是、進入咗加沙，就進行推行呢一個嘅地面嘅攻擊 嘅，係 係啦。咁而以色列咧喺過去週末咧，亦都再次咧就講啦，就話咧亦都係對加沙進行地面攻擊。咁而英國廣播公司亦都引述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就講，就話以色列咧喺個加沙嘅地面嘅攻擊咧，已經係標誌住咧佢個軍事行動咧進入第二階段咁樣樣。咁好明顯一樣嘢咧，就以色列其實已經係承認咗佢喺加沙係進行全面嘅地面嘅攻擊噶啦。咁當然啦，咁呢啲個當然係會對個市場會關心啦。關心嘅地方喺邊度咧？就話第一就係呢一樣嘢會唔會令到個以巴局勢會升級咧？咁樣樣。咁如果升級嘅時候，又會唔會係牽涉其他中東嘅國家，會唔會涉及其中，令到中東會有一個較廣泛嘅戰爭呢？咁樣如果會嘅，咁當然咧，中東大家唔好忘記咧，就係石油嘅主要產地啦。咁如果會嘅，咁當然係會對油價咧會有個推升嘅作用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大家最關注，因為如果油價一升嘅，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啦，就會對環球嘅經濟咧會帶嚟較負面嘅影響嘅。咁啊，對投資嘅情緒咧都可以視之為不利噶。 咁同我哋一齊再跟進一下，因為咧踏入秋冬季啦。咁我琴日睇長景超好似都落初雪啊，有一場我印象中我睇韋斯咸，好似落落地雪咁，唔知系咪主持人眼花啦？咁但系都系会系慢慢会落雪啊咁样嗱，冬天咧个油耗量咧就一定系比较高啲嘅。咁呢一样嘢或者有冇其他嘅因素会继续往后牵引住油价嘅升升跌跌咧？温生， 其实如果因为你讲得好啱啦，因为石油每个冬天都系个需求嘅高峰期嚟嘅，因为啲人要用石油啦去做取暖嘅。咁如果个喺呢个时候，咁中东个如果真系嗰个以巴嘅局势系扩散，令到中东嘅石油出口有问题嘅，咁当然系会对个油价系会激发佢上升。咁呢个喺而家呢个时候上升嘅时候咧，当然对个环球经济咧系会带嚟更坏嘅一个影响啦。咁另外咧，我哋亦要喺呢件事咧喺另一个层面去睇咧，就话如果中东乱嘅，可能会会令到美国可能会涉及里面咧，可能会拉埋美国喺里面咧。咁如果会嘅，咁因为我哋知道咧，呢一个嘅乌克兰咧，咁其实都系好靠即系美国去支持佢嘅。咁如果美国嘅资金走咗去以色列而唔帮乌克兰嘅时候，咁会唔会乌克兰又会个战事会早日结束啊？咁如果会嘅时候，又会唔会对欧洲啊会带嚟较利好嘅影响啊？咁呢啲都系我哋跟住嚟要密切留意住嘅因素嚟噶。 咁温生，你讲到呢一个咧，中东嘅情况变得比较乱嘅话咧，反而有助维持近两年嘅俄乌战争有机会早日平息咧。我想知道多啲嘅一啲内容，或者你嘅观点又系点？ 嗱，其实咧，而家因为个俄乌战争嚟讲嘅话咧，就对欧洲咧系最为不利嘅，因为欧洲喺正隔篱啊嘛。咁所以如果个俄乌战事系有机会早日平息咧，咁其实对欧洲嘅经济以至欧元嘅汇价咧，都可以视之为系利好因素嘅。咁但系当然啦，而家我哋系讲得太早啦，因为而家中东嘅局势而家暂时都系控制喺以巴以内，就未扩散到去整个中东，而美国亦都未涉及其中，咁所以咧，而家咧就讲呢啲系言之过早嘅。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系中东嘅局势扩散嘅，咁第一样嘢油价上升啦，对环球经济不利啦。跟住如果美国再涉及其中嘅，咁可能会令到咧啲美国嘅资金会倾向去中东。咁而喺以巴喺俄乌嘅局势，如果一旦系能够舒缓嘅，咁当然就会对欧洲嚟讲咧嗰个压力咧又会减低嘅。 好啊，今日咧同温生咧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一再同你咧讲下环球嘅金股会大事件，好嘛？唔该晒温生，多谢你，拜拜。 是由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

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即係我哋有陣時去到個網絡去到啲關閘口呢、就唔太靈光㗎嘛、即係唔知點解，即係唔知點解呀，今時今日都2023、2024年， 因為啱啱喺嗰個分界線呢，咁即係我明白嘅，即係譬如香港嘅網電論電信供應商，咁你去到嗰個位又唔敢太過僭越即係人哋其他地區嘅咁樣，咁你話咗你個服務範圍喺到呢度，咁佢又要停喎， 自動停咗。 咁就知啦，實施咗三年嘅呢個俗稱黑馬嘅內地出入境健康申請咧，就申報咧就成為歷史啦。收到啲最 update 嘅消息，禮拜三咧，大家就可以嘟少一個就過關啦。因為咧成日譬如喺福田口岸啊，或者羅湖口岸咧，就最多人聚集喺嗰度嘅。 係， 因為有陣時你同啲長者過關咧，佢就。唔系，佢就系个脑入边就系得回乡证嘅啫嘛。我有回乡证，我咪过到， 同埋好急啊！因为大家都行得， 系啊，大家啲节奏亦都好急啦，咁样 快过中环，我成日都喺嗰度。 有阵时你要讲赶铁路咧，即系譬如你搭高铁咁样，你喺西九龙嗰个站嗰度，其实大家系赶紧车噶嘛，有权系，咁你咪变咗嗰个急，我都觉得系情理之内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去到福田咁样食埋玩。其实你都系转去福田口岸都坐地铁啫， 去罗湖咁样， 你又唔使咁急嘅。咁但系 肚饿咧， 但你譬如西九龙站、高铁站，你真系 miss 咗班车就比较麻烦啲啦。咁嗰个急赶又明白嘅，咁啊真系唔经唔觉咧，已经三年啦。咁总之咧，依家就唔使扫码咧，就至少悭咗啊10分钟。 哇！ 报章嘅记者系咁样讲， 咁快咁多人又悭咗。 系啊，因为原来咧由你揾嗰一刻啦，到你打翻小程序啦，到你 update 啦，咁你唔系个个都有。 整定 嗰、那个支付系统或者嗰个通讯系统啊嘛，咁你去到可能又会影张相，又嘟个 QR code， 又真系最原始地填翻好多嘢噶嘛，即系你话喂，我系熟客嚟嘅，日日都过几次关噶啦，跨境学童咁样，你就话咧，喂，如果我三个月先上去一次，咁我唔 咁啊，企啊，咁十分钟啊都唔止添啊，如果真系几个月先上一次嘅话，佢随时有啲变动咗嘅话，你又要再重新 update 自己， 系啊，咁啊呢个成为历史啦，亦都我都。觉得见证住 COVID 都走咗啦， 系啊， 真系啊，呢、這个最见证住，喂，终于甩咗你呢个咁嘅叫新冠肺炎， 同埋我相信即系而家有好多嘅设施或者装备咧，都系 for 呢一个健康码嘅。咁、如果你真系完全唔需要嘅话咧，睇下会唔会又可以即系清一清个位置， 多啲位置咯， 更加多人行，因为嗰啲位一定系樽颈位嚟嘅。 系咁啊，依家10月30号啦，咁啊嚟紧系踏入呢个双十一，大家。都系买嘢旺季啦，咁样咁啊，报章都有啲着数优惠同大家分享嘅，包括咧，如果用嗰、那个俾唔俾你嗰、那个去俾钱咧，双十一嘅时候咧，买满300蚊嘢，佢系可以减到30蚊嘅。 哦， 咁啊打到个9折噶，其实、OK 噶，即系如果你话买啲个人卫生用品咁样，你好容易执啲洗头水啊，执啲护肤品啊。執啲叫做沐浴露啊，仲有嗰啲叫做咩supplement 啊，你好容易執到300蚊走啊， 我想 係啊，咁你都幾好啊。如果用唔同嘅支付系統，咁你可能減到30蚊嘅嗰一日。咁另外淘乜淘物就當然係佢最叻仔㗎啦，佢係 雙十一有好多優惠， 佢係發明者咧咁啊，基本上你買滿200蚊咧就減300蚊人民幣。咁另一個有隻貓嗰個商城咧就買300蚊咧人民币就可以减到50蚊人民币，哇都几多，即系等于免运费咯。你300蚊减50蚊人民币，哇真系都几好。喂，不如我哋一齐 凑 买买佢啊！我有啲露营嘢想买，我见到阿方子浩又影到日出咧上大帽山，咁好似好靓咁样啊！咁啊，我喺下边都有留言话，喂，不如下次。睇睇佢啦，咁佢话 你有留言啊？我见到嗰篇论文嚟噶。 哦，咁咩？男人有阵时咧都系会发表一下呢一类嘅文章嘅，系咁你见到咁壮丽嘅日出，你有感而发，去打呢啲感性文，系咁啊！每人都有呢、這个叫做情感嘅出口嘅， 需要抒发嘅，分享一下嘛。 讲出嚟好啊，唔讲出嚟啊，系咪？ 咁啊系啊， 系 啊，系咪？ 你屈下，好系麻烦。 又要揾周华山，如果唔系， 咁咪揾周华山博士。唔系呢个纯粹讲笑啫。大家可以买下嘢开心下啦。咁呢啲着数优惠嘅，其实网络嘅平台都有好多，自己多啲做功课去睇睇佢啦。今日咧天气都几好嘅，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斗进入第二阶段，更多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在边境附近的击毙一些从隧道出来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表示，他们正在加沙西北部和以军激战，以军同时空袭加沙北部圣城医院周边地区。院长表示收到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电话，以军要求他们将所有病人和工作人员撤离到加沙南部，因为医院所在地区将会成为军事区。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超过14000名平民正在医院寻求庇护，院内亦有400多名病人，很多都在深切治疗部，根本无可能撤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强调，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医疗保健机构应该永远受到保护。深圳欢乐谷过山车碰撞事故，当局最新公布有28人受伤，当中17人仍然留医。欢乐谷话为积极配合当局调查，并全面展开游乐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今日继续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另行公告，向所有伤者及家属以及关心深圳欢乐谷的公众致歉，强调会全力保障所有伤者的救治工作。深圳市南山区委较早时通报，事发当晚有8名伤者第一时间被送到港大深圳医院救治，随后有人经转运或自行到港大深圳医院、南山医院、华侨城医院检查就诊，3间医院共接收28人，11人经检查无碍后自行离开。留医的17人中，4人出现脑损伤、盘骨骨折等，在深切治疗部接受观察救治，生命体征平稳。13人有软组织挫伤、轻微骨折等，在普通病房接受观察。在日本大阪举行的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发表声明，呼吁撤销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共同应对经济胁迫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说，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严重关切，执意启动核污水排海，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为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各国有权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作为问题制造者的日本应该反攻自省，纠正排海错误行径。发言人又说，经济胁迫是7国集团专利，成员破坏公平竞争环境，扰乱全球产业链安全稳定的行为，可谓比比皆是。中方敦促他们不要顽固坚持双重标准，以实际行动维护正常国际贸易和投资秩序。日经平均指数报30661点，跌3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3.55美元，卖出2004.1美元。外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9.78，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6，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同大家讲翻几单嘅 交通意外。首先，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紫昂路，同埋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村。咁重复多次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紫昂路，同埋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村。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坪石村嘅快线曾经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咗场噶啦。依家排到龙翔道近住狮隧桥底。咁仲有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近住碧桃花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龙尾喺学园街。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近住汇景花园，而狮隧去九龙就龙尾排到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将军澳电话机楼，而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就比较车多挤塞。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依家排到亚街老街；而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道有都系慢车嘅，依家龙尾排到苏屋村。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车多，依家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跟住马料水码头都系慢车噶，依家排到天富海湾。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蓝地石广场。咁最后提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开始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Trick or treat？ 我是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噶。万圣节决定咧就同太太扮小桂子同埋康熙，哎，我系小桂子啊！平时咧我喺屋企就恶晒嘅，一嚟到特别日子啦，俾佢做下皇帝啦！我同我两个仔仔咧必定尽心尽力服侍好主子，慰劳一下太太嘅。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叹世界快讯，去到广州嘅老西关拜访孙黑匠人项仲秋，61年嘅时间刻过嘅章超过50,000枚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 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就是要学习一种新的语言。 哦、 如果你说要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呢，我就因为嚟紧会飞啦，咁所以我就应该会好好地学下德文。 德文 系德文咧，我先生系识嘅，因为佢喺嗰边住过一年啦，佢真系有去学嘅。咁佢咧有教过我一至一百，咁可能简单啲嘅 Guten Tag， 即系你好啊，呢啲都 OK 嘅。 点样读啊？你好系 Guten Tag。 Guten Tag。 Guten Tag。 Guten Tag。 Guten。 Guten。 Tag， 系啦，就系你好啦。咁我就想再学习多啲唔同嘅，譬如可能几多钱啊？呢个系点样去啊？呢啲咁就学咗咧，咁就去旅行。 有啲旁身系 咪？系啦，系。 你唔跟阿小白学下日文系啊？ 下次去日本嘅时候， 但系我每次临飞之前都想问佢嘅，但系都唔知讲咩好。 几钱啊？平啲啊？ 几钱啊？嗰啲 好重要。 有冇搞错咁样？ 有嗰啲唔好讲啦。系有冇搞错？激气啊！咁样 激死人 啊！激气啊！ 有冇呢啲噶？激气啊！ 梗有啦， 啲拉面冻嘅咁样，同埋仔奇尼日文， 激气啊！ 激死我啦！ 几好啊！ 咁贵嘅， 学下唔同语言。我近排咧上YouTube。都有睇下啲唔同啲新嘅片啦，话其实东南亚咧有好多国家嘅语言嘅发音咧都好有趣，好像似、 哦。其实我都想讲啲泰文， 系泰文同埋越南话啦，越南话好搞笑、 啊。啲文啊好难睇、 啊，我就唔喺大电波嗰度讲啊，譬如话即系开冷气，究竟越南话系点样讲啊？ 我唔识啊， 我都唔识啊， 我净系记得即系以前细个都系听二台嘅时候，佢哋就有个咩越南话讲乜北纽洞拉嗰个啫嘛， 系咪要有嗰啲音嘅咧？嗬，北纽洞拉咁 啊，咩无精实女咁啊？我系咁听啦吓， 系 我系错噶吓， 我唔够胆讲啦，所有呢啲都近呢段时间。不过你话学语言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喂，如果俾我学嘅话咧，除咗头先有提过嘅泰文之外啦，我自己都几想学韩文嘅。 哦， 因为我以前有试过学嘅，咁但系我失败咗。 系 咁我就觉得，因为我见到佢嗰个文化嘅构造咧，其实同日语咧系有相同嘅地方嘅，即系佢会将个中文叫动词，咁啊放喺个最后嘅位置。我记得韩文都系咁样嘅，即系以前学嘅时候。咁但系佢唯独是佢嗰啲声母定唔知叫韵母咧，唔好意思啊。咁嗰啲咧，我就唔系好记得。同埋佢每一个字对我嚟讲好似差唔多样。 系 佢个圆圈一点一横啊， 我系啦。语言 咧，画画咁嘅佢啲文 字。譬如我哋做传媒人咧，其实对语言咧系有少少天分。 我哋已经 好老实讲， 好敏感噶啦。 文字咧，你唔识睇就真系唔识睇咯。好老实，譬如南韩嘅文字咧。我估咧，我真系要好努力先可以学得到。但系譬如你日本嘅文字，佢有片假名啊，同埋平假名， 同埋佢有汉字咧， 系佢汉字当中，你懒系都估得到啊。 你知唔知韩文咧？其实佢其中一啲最难嘅咧，就系我觉得，或者我初头谂住学嘅咧，就系因为佢好多发音上，我系可以用呢一个日语嗰啲叫做片假名 咁样， 系啦，即系去到写啊，而个发音系似嘅，即系所以你见到咁多，譬如韩星佢哋走咗去唱日文歌咧，系因为佢哋都比较上容易 pick up 日文，因为佢语系咧，嗰啲发音嘅方法咧，其实系差唔多嘅，系啦。咁但系即系你要我，即系我嗰阵时其实攞住个日文嘅 syllabus， 即系日语但系韩文嘅 syllabus 咧就睇嘅。咁啊，应该我觉得会易啲嘅，因为啲 grammar 一样啊嘛。 实情系 咁，实情咧我都即系睇到眼都大，即系好似火星文咁样，哇，搞唔掂啊咁样。所以我嗰阵时就放弃咗啦。 哦， 不过系如果你话系因为去旅行咁样，唔系学到好专咧，睇韩剧咯，夏之马我都识噶啦。 你都系识一两句嘅， 我咪识，我见到韩国人。是不是都是讲沙冷气的你想想人家几开心是不是喂阿拉伯文那些呢那些我那些草书那些那些我都是不懂的我估我都是学不懂的啦。是但是呢我觉得他们那个文字啊或者他们那个 concept, 我觉得只是看那些字呢我都觉得好神奇嘅、因为他其实我哋外即是我不懂啦咁我看的时候他觉得他每一次料呢都好像差不多。 但又是有分別的， 係 係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其實 我哋 幾有興趣。 白啲咁樣講，我哋覺得哇，好似鬼畫符咁，但係人哋其實係寫緊啲文字，咁、我哋都唔識。其實你唔識咪認識一下咯，就唔好完全唔識咁樣去品評我自己。 同埋咧，學一種語言咧，我覺得最開心嘅係咩呢，就係、當你真係去投入去學嘅時候咧，其實你冇可能淨係學一種語言嘅。個意思即係話，當你譬如學緊，譬如阿 Vicky 話德文啦，你一定會連埋德國嘅譬如歷史啦，德國嘅佢哋嘅文化、佢哋嘅風情咧，去學埋嘅。咁即係佢哋語言係因為佢哋嘅風情、佢哋嘅文化而進化到今日嘅模樣噶嘛。 係。 咁所以喺學嘅過程入邊咧，去了解第二啲文化，呢、這個先係最好玩嘅。 係啊，我估上一兩年就自己好醉心要學下啲國語啦，咁啊，即係普通話啦，嗰、那個國家衛語委考試啦。咁自己考咗第三級咧，其實都唔夠嘅，因為原來第一級咧先做咗央視嘅主播，第二級咧你就有能力去教書咁樣啦。咁佢入邊咧個考試超嚴謹嘅。咁咧首先你會讀單字啦， 即係嗰啲波波摩科嗰啲你搞掂曬嘅咯。 唔係咁簡單添啊，嗰啲好即係我哋同我哋細個嗰啲係爭好遠嘅，真係即係喺個講出嚟嘅嚇。咁但係去到讀課文同埋理解課文咧，因為佢用咗好多其實中國嘅一啲用字啊，即係屬於譬如污糟兒咁樣，你要讀污糟兒咁樣咯。即係你明唔明 我 講咩？即 係 你污糟或者康莊，佢會加個兒落去，個兒字落去，可能係加強一啲語調啦。咁但喺我哋成長入邊嘅寫中文嘅語言系統係有啲唔識嘅嘛，即係我哋 同埋我哋唔會乜嘢都加個兒字喺後面噶嘛，因為我哋南方唔會咁樣寫噶嘛。 快點兒！ 嗱普通话我真系唔敢班门弄斧啊！ 就算我咧考咗试啦，我都唔会讲嘅。 系啊，因为儿啊嘛，我即刻谂起 系 儿咯。 你细个你讲乜都得嘅，我哋就费事啦。系啊，始终我哋都嗱，你都系翻几日工系咪先？ 我哋 又话去， 迟 啲又话去欧洲去一个月啦。 唔系， 你谂下，我同小白几渴望、几幻想、几 fans 咧去欧洲。好快到我哋咩啊？好到好快到我哋退休啊！到嚟退休啦，小朋友，老我哋仲唔退休咩？ 好啦， 唔系即系总之就系呢个你都要常用，你先会记得咯。我想讲，即系譬如你话啊，依家去学法文噶，好浪漫啊！但系学完都冇人同你讲，你咪摆低啦，摆低咗之后就冇噶啦，喺你个脑入边就唔记得噶啦。咁不过朝头早你话喂，听下唔同嘅心机嘅环节啦，咁啊教下唔同嘅语言，或者调翻转头，你上下一啲平台嗰度，即系都有啲免费教你讲下外语，咁都几好嘅。其实 都有件事得意，我纯粹分享啊。我咪有啲表兄弟姊妹喺德国噶嘛，咁佢哋真系德国，但系即变咗德国人噶啦咁样。咁你知我屋企本身都系华侨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嘅阿姨咧同我个姨丈。其实他们本身都是由印尼移民过去德国的。咁佢啲仔咧好笑，佢有三个仔女嘅，三个仔女咧，其中一个咧大嗰个咧系识听识讲呢个印尼话 嘅。哦，点解嘅？点解？ 因为佢阿爸阿妈细，佢阿爸阿妈喺屋企讲印尼话噶嘛。咁但系佢哋出街就讲德文噶嘛。咁所以咧大嗰个咧就即系我呢位表弟咧，咁佢系识得听同识得讲印尼话。一次佢嚟到香港好笑，即系你话识得讲识得听一种语言几方便咧，即系屋企同埋香港你都知道好多即系嚟自印尼嘅姐姐噶啦， 系啊。 佢可以同我哋傾偈喎， 咁好似好勁咁， 好似好勁咁啊！同埋咧，佢可以喺嗰啲姐姐身上面知道嘅嘢咧，比我住喺香港更加多。你諗下幾方便咧？所以今日啱啊，學多一種嘅新嘅語言，旁下身啊！ 大家覺得自己係受歡迎嘅人定係唔受歡迎嘅人呢？其实当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通常都是受到性格或者是外貌的吸引。究竟什么性格是更加吸引人？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旋旋仔转头告诉你知。Yes, 他们做自己，打发上所有的怒气，抒发吧，千里马，千里马的废话，再写得清楚的转机。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这对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斗硬气。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来解开束缚 ，throw away， 退到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the way. Chilling with my boy, 你在家看下片。我太耐没试过，终于可以擦个遍。没事要去你，打开窗去望下天。没事可以控制天气，他说变就变。一切太痛，don't gotta twist no beat。担压力竭，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忐忑。深深地个叹息，可抵担一切攻击，想不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即使索索为，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轻晒机。啦啦啦，临来解开束缚 ，so away， 退到 so away， gonna celebrate。无聊麻烦人生的接客 ，so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so away。我已学会从烦扰里着落，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痛到 so away。 美国心理学家安德森曾经对100个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看看究竟什么是受欢迎的性格。学生就要帮555项的性格打下分数。最后安德森就统整出最受欢迎的十大性格和最不受欢迎的十大性格。调查结果分别就是最受欢迎的性格主要都是有三大种类。第一种就是不会讲大话的人，第二种就是有包容力的人，第三就是聪明的人。诚实、值得信赖等等都是说是第一类，而有同理心、值得依靠就可以讲为是第二类，知性、深谋远虑等等就可以归为第三类。另外不喜欢讲大话的人通常都喜欢一些不会讲大话的人，有包容力的人通常都会喜欢有包容力的人。这些都是有关于心理报酬的现象。所谓的心理报酬就是指喜悦和快乐这一类的情感，同自己性格相近的人一起就可以共享这些情感，可以放大心理报酬的效果。所以我们会喜欢这些可以共享喜悦的对象。不过异性之间都好像会成日喜欢上性格完全相反的人，这些叫做是互补关系。例如说积极和被动的人虽然是性格相反，但是因为两者互补都可能有顺利发展的可能，亦都称为互补关系，即是说会在对方身上寻找自己欠缺的特质。不过无论你是喜欢什么性格都好，最重要就是做好自己，做一个开开心心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D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剛才聽阿船仔講呢，就話唔鍾意講大話嘅人呢就會同返啲唔鍾意講大話嘅人做朋友。其實都係喎，即係譬如我自己咁啦，我已經呢有少少放棄咗講大話。 點 解咁講呢？因為我個人冇乜記性，咁你係知我想講咩。因為講完啲嘢呢，如果你講大話自己都唔記得咗， 咁好容易出事， 好快脆呢就會穿煲啦。咁所以呢，即係自從我聽咗一句名言呢，佢就話到有啲咩說話最唔會俾人篤破嘅呢，就係唯有老實老實嘅說話，係啦，只有誠實嘅說話呢即係真嘅。 但係呢，誠實呢，你喺香港呢又好難生活嘅，係咪先？有陣時都我试过咧，嗱，我举一个例子，唔使咁激情嘅，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是、譬如我去间西餐厅啦，咁食嘢啦，啊食，跟住咧个侍应会过嚟噶嘛，即系去高级少少嗰啲，啊点啊，阿蒙生啱啱食啊，我真系冇每一次我都唔会讲唔啱食，就算。我觉得其实是不啱食的，我都未必会讲的。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不算是对我来说不算是大话。这个叫美言，美言，但是善意的美言。 好多次我都好想好真实咁样将 话。真唔掂喎。 其实呢个银雪鱼呢你哋都处理得几差嘅。我觉得。是啊，或者我觉得那个配搭呢是真的差少少。啲柠檬酸呢令到个银雪鱼呢完全破坏晒喎。得个滑同埋呢食唔到有鱼味咁样，就係食到柠檬味囉。咁我食柠檬味，我饮冻柠水好过啦，系咪先？即系嗱，即系呢个系我心底话啦，但冇嘅，佢都话冇声。OK 啊，几好啊，几好啊，唔该晒，唔该晒，咁咪完结咗咯。咁即系纯粹沟通 啊。系啊，系啊，呢个就人同人相处咧，就着重嗰个美言啦，可能即系或者系令到大家 舒服 舒服啲啦，呢个舒服啲啦。要令到人同埋令到自己舒服啲咧，其实都可以喺Halloween 啦。 着衫方面都可以着手嘅、嗯。例如咧喺我哋平时咧，嗱而家唔系讲奇装异服噶，系讲我哋平时咧出门口嘅时候，有啲朋友咧佢哋都会将自己嘅服装咧就刻意打扮得好啲嘅、 嗯。 其实咧原来喺呢一个心态上面咧，佢哋系想表达某一种，譬如自己想做嘅一啲嘅嘢啦。譬如我今日就好似好有仪式感咁样，我着咗呢一套嘅衫，我希望咧有一个嘅边一份嘅工作系可以做得到嘅、 嗯。 有部分人咧，佢哋会将自己嗰个成功与否，甚至乎自己想做嘅事情咧，同个服装咧系连成一线， 将 佢系啦，将佢挂咗个勾喺度嘅。咁呢班人咧，其实就好容易咧就睇得到佢哋到底当日嗰个嘅状态同埋心理啊，有好嘅、哦，因为佢哋好诚实，佢哋诚实唔喺把口嗰度。佢哋用服裝去到好誠實咁話俾佢側邊嘅人聽，佢今日到底佢個進程或者佢心情係點嘅？ 我著得咁好，已經好尊重你啦，即係喺個外表已經感受到嗰份尊重啦。 係啦，咁如果你話再睇得細心啲嘅，可能有啲同事咧，佢喺服裝上面好誠實嘅話，你可以知道佢今日嘅心情係好定唔好，做嘢想積極定係消極嘅。 嗯，其實有啲日本人咧都話，日本嘅女士咧都會無論一年到一年四季啦，甚至到可能已經係個婆婆嚟㗎啦，佢哋出街都依然化妝嘅。咁佢都話係因為一個尊重，尊重對方，可能喺條街度只係見到鄰居。佢做我出去买嘢，但系佢都觉得要尊重邻居，所以咧化翻好自己嘅妆嚟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喺打扮上面咧都有唔同嘅技巧同埋意思。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身边有啲朋友，佢哋想喺自己嗰个嘅工作上面，原来同个 fashion 咧系有啲连结嘅话咧，你不妨多啲留意佢嘅服饰，你就可以知道佢今日嘅心情系点，做嘢成功与否都系睇服饰。 佢哋系 Lolly Talk， 有呢首作品《二人限定故事》。咁啊，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啦。咁展望咧，未来数天大致都系天晴嘅，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啦。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 to O 啊，9:08同大家跟进下咧，上个礼拜咧美股咧要跌啊吓，咁啊连续跌咗三个交易日，讲紧嘅就系道指啦，创咗七个月咧嘅收市新低嘅。咁至于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反而有得升啊，升47点啦。咁啊，全个礼拜计啦，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要跌嘅，港股 ADR 咧收报啊都系要跌230几点啦。睇嚟咧今日有机会咧又系喺翻17000嗰度咧。打翻个攻防战咁啊！港股继续业绩期啦，好多只唔同嘅大蓝筹咧，今个礼拜都会出业绩嘅。再加上咧，市场传出咧，香港首只嘅沙特阿拉伯嘅 ETF 咧就会面世啦。咁啊，究竟有冇机会啊？做得好啲咧，而从住呢啲 ETF 又有机会跑赢恒指咧？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跟进下啦。呢、這个时间咧，就当然睇下听下我哋嘅广播剧啦，《家庭友善在职场》嘅广播剧啦噃。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喂 ，Vicky 船仔， 大堂铺咗保护地毡嘅，又有住户要装修啊？边层啊？ 你哋嗰层有住户要装修啊？佢仲想赶喺圣诞节之前搞掂。 讲起装修，我公司都要装修啊。 你公司要装修，咁系唔系唔使翻工啊？ 白生。 Hello， 澳哥 Vicky 船仔， 白生我都唔使翻工啊，但系净系装修一间房，唔影响我哋嘅工作，所以要继续翻工。 净系装修一间房咁得意嘅，咩房嚟噶？ 要将一间杂物房变成母乳喂哺友善空间，或者你哋可以叫佢做哺乳室。 系、哦，之前听你讲有同事放紧产假，佢复工啦， 好似3星期之后翻工啦，所以要喺佢翻嚟之前装修好间房。 唔好意思，恕我孤陋寡闻啦。原来老板一定要为喂哺母乳嘅员工提供一间哺乳室，我真系唔知道、 啊。O 哥有冇话一定嘅？不过如果员工有需要嘅话，作为一个家庭友善嘅老板，应该系要照顾员工嘅需要。况且喂哺母乳对妈妈同 B B 嚟讲都系好事，绝对值得支持啊！ 其实妈妈可以喂哺母乳，唔止对妈妈同埋 B B 有好处噶，对社会、对环境都有好多好处。 咁犀利？我净系听过母乳系最天然嘅婴儿食物，可以提供 B B 所需要嘅养分同埋抗体。咁当妈妈喂母乳嘅时候，就可以同 B B 建立一个亲密嘅亲子关系，提升翻 B B 嘅安全感，仲有助佢长远嘅心理同埋智力发展添。 我就知道母乳喂哺对妈妈的身心都有好处了。生完 BB 之后，喂哺母乳可以加快妈妈身体的复原，而且还能够消耗怀孕期间储存的热量，令妈妈可以更快回复产前的身材。还有呀，还可以减少妈妈患上乳癌、卵巢癌、骨质疏松等等的疾病。 白生，你刚才说喂哺母乳对社会和环境都有好处，又为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研究证实，提升母乳喂哺率能够大大减省社会公共医疗开支。另外，小朋友吃母乳长大会健康一点。在职妈妈就会少些因为子女不舒服而回不到工，就能够提升工作效率和生产力。 是不是对社会有好处先。至于对环境好处方面，就是母乳喂哺可以大大减少消耗能源和制造垃圾，可以说是最能够保护环境的喂养 BB 方法。 哇，既然母乳喂哺有咁多好处，如果多啲妈妈能够做到就好啦。 欧哥，其实好多妈妈都想喂母乳俾 B B 噶，但系需要雇主嘅配合先做得到咯。 表姐你啱啊，我听过啲 case 系妈妈好想喺翻工时间内泵奶留翻俾 B B， 咁但系公司又冇适合嘅地方，又冇时间。咁逼不得已下就冇得继续喂母乳啦。 喺公司揾到一个合适嘅地方俾妈妈泵奶，真系好重要噶。 所以船仔，你嘅老板系一个关心同埋爱护员工嘅好老板嚟噶，知道有同事需要就即刻揾方法帮佢解决。 系啊，我老板真系唔错啊，佢揾人装修过间杂物房，执过晒啲地方，仲重新油过晒啲油，换过晒啲灯，好光猛噶。咁又买过啲新家私，有灯、有台、有电插座。仲可以连接埋奶泵，仲有雪柜啊，可以俾同事摆母乳。 听落，船仔嘅老板真系好好、啊，肯为同事花咁多钱。 老板话执好间房，今次就系俾同事做哺乳室。咁如果下次同事有其他需要，又可以变成其他用途，唔会嘥嘅。 啊，既然装修，记得换埋门锁、哦。你知啦，妈妈喺里面咧要做一啲咁私隐嘅事，一定要锁好到门先得噶嘛。万一冇锁嘅话，妈妈又点会放心呢？ 系、哦，咁等我即刻 send 翻个短信俾老板提下佢先。 船仔间公司即系动物诊所，就话咁啱有地方可以改造成为哺乳室啫，唔系间间公司都做到噶、哦。所以唔系话雇主唔支持员工喂哺母乳啊，但系有时真系无能为力啦，唔通叫员工啊当厕所系哺乳室咩？咁唔得噶嘛， 梗系唔得啦。厕所绝对唔系一个适合喂哺母乳或者俾妈妈泵奶嘅地方嚟噶，唔卫生啊嘛！作为一个家庭友善嘅雇主，系应该为有需要嘅员工提供一个合适有私隐嘅哺乳室。如果唔能够揾到一个固定嘅地方，可以试下将一个房间划分某段时间出嚟，将佢变成哺乳室啦。 哦，白生，你的意思是例如公司的会议室未必全日都会用来开会，就可以找一些没有人用来开会的时间变成哺乳室。 全中啊，地方不够的话呢，就要将一间房间变成多用途的房间。 除了提供合适地方给员工，雇主还有什么可以做以示他们支持员工产后复工都继续喂哺母乳呢？ 那就需要一些特别的措施了。 你不是专心send短信的吗？这样都答到口？ 一心可以几用的嘛。 船仔，你说的特别措施是什么啊？ 例如容许产后的员工有足够的时间泵奶，以翻工八小时为例，期间可以有两节，每节大约是30分钟的时间。而且为期不应该少过一年的时间。咁当然啦，咁之后如果员工依然有需要的话，雇主应该要弹性安排的。 听落都应该不难安排，还有没有其他啊？ 要支持喂哺母乳，不单只要雇主的支持，其他同事都要一样支持的。咁大家都以一个正面和接纳的态度去支持新手妈妈。 你意思是会有员工不支持同事喂哺母乳？关佢哋咩事啊？ 奥哥，你平时咧好少上啲讨论区咧，周不时啊都会有人发文投诉公司咧有同事要泵奶，将啲母乳咧放晒 pantry 嘅雪柜嗰度，搞到其他人冇位摆啊！ 咁投诉都有嘅，我真系冇听过、啊。 唔止添啊，有人会觉得泵奶嘅同事每日好长时间都会唔见咗人，以为乘机偷懒啊！ 哇，咁好容易破坏同事之间嘅工作关系嘅、啊。 系噶，咁所以雇主同埋其他同事嘅体谅同支持真系好重要。 其实现时哺乳妈妈已经享有法例的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的。 所以社会不同界别都会有责任为受乳母亲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无论我们的角色是家人、雇主、同事，又或者是普罗大众，都应该要给哺乳妈妈多些支持和多些理解和包容。 事实上，我在讨论区都见到不少的好人好事的。有妈妈会赞自己的公司和同事 好支持佢喂母乳，例如公司冇限定佢泵奶嘅时间，而同事知道佢 lunch time 要去泵奶，亦都会主动提出帮佢买饭，令到佢放完产假翻工都可以继续喂母乳。 遇到好公司、好同事，连臭 B 都变得轻松啦。 不过佢好识做嘅，佢话老板同同事对佢咁好，佢都会一定更加俾心机做嘢，为公司出心出力啊！ 又一事实证明，一间公司致力推行不同嘅家庭友善政策，照顾员工嘅需要，等佢哋可以兼顾工作同埋家庭，增加对公司嘅归属感，咁就可以达至雇主同埋雇员双赢嘅局面啦。 船仔，你公司咁好，睇你都有牌，都唔使转工噶咯，不妨做到结婚生埋小朋友，咁就可以咧利用到嗰间新装修好嘅哺乳室咯。 哇，欧哥咪玩啦，我自己都未照顾得掂自己啊，要我臭 B 搞唔掂。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听日就系万圣节，唔知道你会唔会带埋自己屋企嘅宠物夜晚一齐出去玩下咧？嗱，讲起万圣节咧，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谂起南瓜，咁唔知道南瓜佢哋又食唔食得咧？其实佢哋系可以食南瓜嘅，南瓜系可以提供大量嘅纤维俾佢哋。甚至乎是可以舒缓到他们的便秘和肚泻，而且吃南瓜还可以让他们有饱肚感。假设你屋企的宠物他们过肥的话，南瓜都是不错的减肥餐单之一。而南瓜的瓜子更加是有抗氧化作用，对猫猫狗狗的皮肤都是很有益的。但是就要记得，无论是南瓜的肉还是南瓜的瓜子，给他们吃之前都要彻底煮熟啊。同屋企嘅宠物一齐好好享受南瓜晚餐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二世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 佢系 Jenny 李恒艺，有呢首作品《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一样揾嚟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咁啊，带俾大家有呢个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啦，不知不觉间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 哎呀，去到最后一集啦。 系啊，你唔舍得都今晚 系咯， 把握最后机会啊。咁啊，主持人阿 Becky 李碧琪咧，继续同大家咧去到走访香港嘅特色老字号一啲老店嗰度，睇下佢哋嘅魅力所在。咁啊，今集咧佢会带大家行下超市 shopping。咁啊，一讲起香港嘅超市，大家谂可能即刻谂起嗰啲连锁大型，特别嗰两间啦。咁啊，但系原来咧香港有一间老店，一间超市喺西营盘嘅，佢系香港开埠百几年嚟嘅历史见证人之一。嗰间超市叫做通泰行。嗱，佢第一代咧由摆街边摆档啦，到开饭馆啦，到佢开超级市场，咁佢真系见证住好多香港嘅时代啦，同埋历史嘅变迁嘅。咁但系咧，佢为咗保留香港昔日嗰个情怀咧，佢而家仍然系卖咗好多怀旧嘅物品啊，即系好多食物咧。我细细个听阿爸阿妈讲食嗰啲咧，喺坊间未必买得到，喺嗰度原来真系搵得到嘅。咁啊，呢个节目咧叫做老店情未了嘛，情系好重要嘅。咁啊，咁呢个节目咧会同大家睇下呢间通泰行咧，喺早前疫情期间咧，咁啊生意当然少咗啦。咁但系老板咧冇炒过任何员工不特止，佢仲咧间唔中咧将嗰啲超市嗰啲物资咧派俾有需要嗰啲街坊，即系充满人情味嘅一间老店。 佢同个社区系有结连噶。 系啊，咁啊，即系佢真系喺嗰度站立咗好多年嘛。咁啊，大家想认识多啲呢一间通泰行呢间超市嘅话咧，记得今晚7:35啊，要留意呢个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第一最后一集啦。 阿昌，你有冇去过啊？ 我真系有去过，我买过米添。 买过米啊？咁系咪嗰啲仲系要揼米嗰一个？ 系啊，佢真系。真系一桶一桶咧，你拣我拣呢种我唔肯定系咪元朗出噶啦，即系我要呢一种本地丝苗啦，咁跟住佢咪同你称一斤咯，跟住去磅咯，好特别噶。 哇，佢真系最系真系最怀旧嗰款噶。 系啊，嗱，其实我当时我行就系去同老婆食饭啦，经过见到啊呢间超级市场好特别，就供咗入去睇。我当时都未知道啊导演会拍呢一间，所以佢一讲拍，哦好喎、啊，呢一间好有趣啊！咁大家都有兴趣知道佢哋点样嘅咧，即系除咗有特别嘅米之外咧，佢哋仲系代理紧好多好特色嘅一啲食材啊！咁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睇睇啦。 系啊，我都有兴趣，冇去过啦。咁唯有跟住港台电视31去睇，唔紧要。睇完之后咧，我再去通泰行一次，睇下咧会唔会，咁就可以同老板倾偈啊，就可以倾多几句。冇错啦，咁所以咧，你大家有兴趣就记得留意7:35嘅《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嘅最后一集啦。去到8:00有咩睇呢？ 带俾大家一个新嘅节目，叫做《摇扬乐韵》。咁系讲乜嘢咧？《摇扬乐韵》嗰个摇咧就系姚国老师啊。姚国老师咧系香港著名嘅小提琴家，佢系节目嘅主持人啦。佢每一集咧都会广邀唔同界别嘅嘉宾朋友上嚟咧，就分享一下对艺术嘅睇法，同埋咧佢哋会探讨一下咧香港艺术发展嘅展望啊。嗱，咁今晚咧第一集，佢嘅嘉宾咧就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嘅副主席陈志思，咁啊佢系西九文化区嘅管理员啦，嘅高官咧，一个高级嘅人士啦，所以佢有又好有份量咧，去同大家探讨一下咧香港艺术嘅发展啊。咁啊，节目咧会阿陈志思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大家可能认识佢咧，事业都系一帆风顺啦。但系原来佢成长过程里边咧，经历咗好多挫折。佢会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嘅奋斗故仔啦，仲会同阿姚国老师咧一齐倾下艺术上面有啲乜嘢交流，有啲乜嘢展望咁话嘅。 其实咧我都觉得香港嘅艺术方面啦，或者艺术文化咧，其实一直以嚟都有少少俾人轻视咗嘅。即系或者摆埋咗一边，因为始终我哋香港人搵钱啊嘛，系咪？咁大家都讲经济啊，讲房屋啊咁样。咁反而咧，而家有个节目咧，就可以俾大家再睇多啲关于艺术上面嘅睇法，或者实际上咧，究竟系我谂佢哋会唔会中间有讲一讲，其实佢哋对于未来香港个艺术发展有咩意义嘅咧，或者点样？ 有啊，由其实佢哋由以前 到而家到將來佢哋都會探討到嘅。 係啦，咁如果大家咧都係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記得留意八點鐘嘅搖揚樂韻啦。去到十點半嘅無極飛行，今次又飛去邊呢？ 嗱，今次咧就帶大家飛到去呢個蘇格蘭嘅北部一個好偏遠嘅地域，嗰度有一個群島叫做奧克尼群島，有好多個小島組成嘅。嗱，呢個奧克尼群島咧，佢哋每一個島咧，每個小島都好特別同埋好靚嘅。即係有去過蘇格蘭或者有睇過，即係睇過，我都係睇過詹士邦嗰套戲嘅啫。蘇格蘭嗰啲風景咧，大山大水，全部都好寬大下嘅，咁啊好靚好優美。但係咧好特別。當地咧，佢個做啲大山大水啦，但係當地有一條好特別嘅商業航線，佢就係號稱世界最短嘅商業航線。佢咩叫商業航線啊？就係咧你要上網訂機位嗰啲咪商業航線咯。我哋飛去旅行嗰啲啊，嗱佢一程機幾耐咧？九十秒就搭完噶啦。 九十秒做點解仲要搭啊？咁？ 因为那个地方只可以搭飞机，可以交通，佢冇办法靠车靠船，佢一定要搭飞机才可以跨越那个地方。嗱，九十秒咧，咩概念啊？我介绍呢个节目都多过九十秒啦。咁佢九十秒，响一声佢就到咗噶啦。咁啊，仲要落咗机之后咧，机长咧更加会颁发一个世界最短航线证书俾啲乘客噶。系啊，佢嗰架飞机咧坐咗九个人嘅啫，双引擎飞机，每日会有十几次，即系我就想象下，应该好似同 Van 仔咁样啦。咁啊，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一架咁特别嘅飞机同埋咁特别嘅航班。咁啊，另外啦，都好特别嘅，当地咧佢哋系养羊嘅，咁但系咧有一。佢哋當地有一種羊咧，唔食得草嘅喎。 嚇！ 即係係啦，好特別。即係佢哋一食草咧就會病嘅喎。 嚇！ 但係佢羊真係羊嚟嘅喎，同正常嘅羊係一樣樣嘅。咁點搞呢？當地人咧要起啲石牆啊，砌嗰啲石仔砌一幅牆去擋住嗰啲羊，去等佢唔好食草啊。咁究竟呢啲羊係食咩嘅咧？嗰啲挡住嗰啲牆又係咪真係 work 嘅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呢一度嘅朋友啊，咁啊～记得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无极飞行啊！ 哇，呢一个苏格兰北部咧，好似充满呢一个奇异嘅事件啊！就除咗唔食草嘅羊咧，仲有架九十秒就飞完嘅飞机， 系啦， 系好有趣喎！咁啊，如果大家都同我一样咧，好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十点半嘅无极飞行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对于俗称黑马的内地健康申报，预料将在今个星期三起取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相信将有助过关人流更畅顺，但估计不会因为取消黑马而令到往来的旅客大增。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早前到曼谷推广香港和大湾区旅游，如果日后取消黑马，相信会带来更多好处，而任何措施可让人出人入更容易，都会令人流更畅顺，但估计不会因为取消黑马吸引很多人北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政府绝不姑息违法或违规的公务员。在2022-23财政年度，公务员被免职的个案已经有60宗，远较之前五个财政年度每年平均不足31名为高。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简介施政报告内有关公务员范畴的措施。他说在2018-19至2022-23五个财政年度，共有1124名公务员因为干犯严重不当行为或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而需接受正式纪律行动和惩处。另外有1995人因为干犯性质较轻微的不当行为而需接受简易纪律行动，期间必须接受正式纪律行动和惩处的公务员当中 有195人被免职。澳门的电话和网络诈骗案有上升趋势，今年头八个月涉及电信诈骗案的损失总共超过1亿6000万澳门元，按年增加近一倍。司警反诈骗协调中心表示，诈骗模式林林种种，骗徒花尽心思令受害人上吊，提醒市民小心提防。有受害人说，收到声称来自政府机关的人员来电，由于对方说得出自己资料，不宜有诈堕入圈套。他按视讯中俄称北京公安的人员指示，将钱集中在自己一个银行户口之后，在网上填报对方提供的申报书，之后账户内的20万被转到香港另一间银行，无法追回。神舟16号和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昨天在中国太空站完成交接，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将在明日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新华社报道，针对今次任务特点，东风着陆场展开了大量针对性准备工作，包括组建三支专业搜救力量和四支支援保障分队，协同完成搜救任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10点，跌88点，成交金额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2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3蚊，升2毫；阿里巴巴81.3，跌1；长城汽车11.36。升5.4，李宁24.8跌1毫，美团系113.4升4毫，信达生物47.7升2.7，新秀丽24.3跌1毫，友邦保险68蚊跌7毫，盈富基金24.3跌1毫，盈富基金17.42跌1.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1，日元149.73，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6，人民幣7.316，英磅對美元1.211，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63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30649點。跌342点，港金报1870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2.79美元，卖出200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了啦，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的啦。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之前的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清理好，依家龙尾排到青葵公路近住祖尧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岸船路。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喺皇后大道东，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港岛方向依家排到利安苑，而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擎天半岛；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红梅谷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系慢车噶，依家排到星河名居。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翠屏南村一段都比较慢车噶，大家经过要小心啦。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自回归以来最好的空气质素，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政府现正检讨空气质素指标，欢迎在10月31号或之前到 aqoreview.hk 了解更多和发表意见，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只系得20岁啊，又后生又靓女，嚟自加拿大嘅女歌手 Tate McRae Greedy。 13岁已经入行啊，亦都能够咧能歌善舞啊吓！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咧一个高位啊，第三位见到呢一首嘅新歌啊 ，Tate McRae Greed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去街市都可以好大学问噶。 有冇听过日月鱼啊？ 攞嚟煲汤啊嘛，明目我知啊。 日月鱼咧都唔系鱼嚟嘅，佢系一个双壳纲嘅动物嚟嘅。譬如我哋讲蚬啊，讲蚝，讲青口，因为佢哋都有两块壳啦，所以其实佢哋都属于呢个双壳纲嘅家族嘅。 CIBS 节目《街市博物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Trick or treat。 我是三成群夜攝，万圣节我会将个公公婆婆变成中国古代的皇帝和皇后，再带他们落中环的酒吧感受节日气氛。一来他们在我心目中就是皇上和皇后，二来他们都未着过古装和这样过过万圣节，就给外国人体会一下我公公婆婆的霸气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老婆啊，你睇下个去水位啊，全部都系头发啊。 咁小气噶，帮我清下都唔得咩？ 咁倾好咗手尾啊，系要自己处理㗎嘛。 你够食嘢食到周地都系啦，我唔会再帮你執 㗎。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可能呢个唔系个别事件嚟㗎。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嘅 Morning Call 咧就系空中点唱嚟嘅，咁有两位嘅点唱者嘅。咁首先第一位咧就系 Bonnie， 佢就想点唱俾佢嘅婆婆同埋妈咪嘅。咁佢嘅 message 咧就系话好想再次听到佢哋两个人关心对方嘅说话。佢就话啦，边度有唔爱自己嘅妈妈？ 哦，咁啊系啊，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都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亦都唔系话一句半句就可以解决得到。不过始终都系一家人。大家叫做有血脈嘅啊，咁你有啲乜嘢咁老死不相往来呢？有陣時可能好簡單嘅一句或者約一餐茶出嚟飲咗，可能就冇事㗎啦，可能簡單食個飲啖茶，食個包蝦餃燒賣下就可以 OK 囉。因為年紀隨年漸長啦，諗下你能夠喺現世嘅歲月，大家即係你唔會有一億歲㗎嘛。 人越大呢，其實將來都越嚟越少，呢個都係事實嚟㗎。咁不如大家有啲乜嘢就開心見成講。係啦，咁屋企人呢能夠做到屋企人呢是缘分嚟嘅， 真系嘅，系啊，咁好好珍惜啦。咁第二个留言系咩啊？ 第二个咧就系 Annie Yee， 咁佢咧就点唱俾老公嘅 Eddie， 咁咧佢就想同老公讲啊，想透过电台嚟到去点唱咧，就系对佢支持同埋爱啊。佢就话咧希望可以同你咧并肩信仰嘅路上面继续追求梦想，希望咧就系佢可以愿神咧嘅恩典咧带领佢每一步咁话。 咁今日都拣嚟呢一首作品啦，都系嚟自听众朋友嘅 点唱 啦，咁就系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啊！咁转个头就会播呢首作品出嚟啦。但系调翻转头咧，我哋都可以呼吁电话1872388啦。咁等待自己打电话嚟啦。咁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又系我哋恒常咧星期二、三、四、五咧都会同听众互动下嘅环节嚟嘅。1872388，咁大家打个电话嚟咯。如果有啲咩开心事，或者近排有啲咩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嘅喜悦嘅。 说有许多恋爱，没有结果，却胜伤心这感慨，令我都刻意避开，是我不敢相信真爱，但你不惜真心真意对待，竟令我再感。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成败正方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给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这般欣赏我，谁也说不上你一般清楚我，问我可需要什么，愿你终生交托给我，让我一生好好把你照料，请让我体恤你需要，全部热爱从来没缺少。 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给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尽我留住你，一直相爱，其实我知道是可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我哋做晨光咧，好多时都系空住肚去到做节目嘅，系啦。咁通常咧做完节目之后，如果有机会，我哋就食嘢啦。 系啊， 早餐咧，我哋好多时都会选择见到一样食物咧，系会经常出现嘅， 系 就鸡蛋啦。 系嘅， 你哋中意食边一款嘅鸡蛋咧？你哋？ 哦，我乜嘢都中意食喎，其实我系一个蛋嘅狂迷嚟。 我都系好中意食鸡蛋 嘅 喎。 如果可以嘅话咧。九龙城咪有一间餐厅系，嗰个炒蛋都几出色嘅。 我嗰个系美式炒蛋嚟噶系嘛？定系荷包蛋嗰只、炭蛋嗰只？ 广东式啦，或者香港式，咪嗰只啊厚蛋字嗰只炒蛋咧。 我都中意食炒蛋。 其实我觉得系几正嘅。当然我知道佢背后系落好多油去炒，先可以炒到咁黄啦，或者咁滑溜啦咁样。但系有阵时真系你抵受唔住啊！朝头早其实人大咗咧，你唔需要话食咁多嗰啲加工食物，譬如火腿啊、午餐肉啊，即系间唔止食下 OK。 你啱喎，以前咧即系读书年代咧， 系啊， 好中意嗌嗰啲火腿啊、 追住嚟食啊，跟住 午餐肉啊， 系啊，啖啖肉。跟住依家人大咗，觉得哦，佢其实食下啲蛋都几有营养。即系如果厚蛋字咧系做得出食咧，够噶啦，系够食噶。 看一看嘅， 都唔使就咁淋白白都，因为咧佢看咗咧，佢未必食到啲蛋汁入去啊。 同埋看咧，其实好多时咧，你要好快脆咁食佢，因为你先食到嗰个看底嗰个脆口感。佢一嗱看底一淋咗咧，你又唔想食。 系啊， 所以我有阵时会选择，你唔好看啦。万一我突然间有嘢做，我摆喺度摆耐咗，我都觉得 OK 嘅。 食林咧嗰啲叫依家咧啲茶餐厅都好醒目嘅。我上个礼拜有一日去咗大围做嘢啦，咁样跟住都系叫外卖咁样啦，即系剧组人员跟住。食几个蛋啫，我普通话蛋字啫嘛，都系厚蛋嘅，即系佢唔系 薄 薄依依咁样，佢都系比厚实咁样咧。佢觉得好正啊，真系 好满足啦，咁就系 最好系唔使自己俾钱嘛， 系啊，厚蛋咧，的而且确食落去嗰个鸡蛋嘅香咧系好浓郁嘅，我自己都好中意啊。Vicky 咧中意食咩蛋？ 我都系中意食炒蛋多啲，反而咧烚蛋咧，有身边有朋友都好中意嘅，譬如船仔咧，朝朝咧都会见到佢会食一只咁样噶嘛。但系我就觉得， 我叫佢烚埋俾我。佢唔肯啫嘛，衰到死， 唔紧要啦。你睇下食得烚蛋多，你咪好似船仔咁咯。 咩意思啊？咁但我就会嫌咗佢 dry 得滞，系因为炒蛋 juicy 啲啊嘛。咁如果朝头早咧，我就中意食啲 juicy 啲嘅，系啦，炒蛋就 OK 啲，系啦，烚蛋就麻麻地。 如果我嘅话咧，其实因为我都系蛋控嚟嘅，咁有好多款蛋咧，我都好中意食嘅。有阵时如果你话譬如。 下午茶或者我做完運動，其實我唔係好食嘢嘅。做完運動嘅話咧，我覺得自己即係煮一隻温泉蛋嘅話咧，我覺得其實已經咧都好足夠。即係你一隻或者你兩隻温泉蛋，咁温泉蛋其實都好容易啊。通常嗰個比例就係、是你有五份水，你又加翻呢啲適當嘅大概七成嘅凍水落去，令到佢温度咧咁啊調節翻去到七十度，焗佢12分鐘，咁你一打開嘅時候就已經係温泉啦。其實基本上都係零失敗嘅温泉蛋，都係好容易整嘅。 好似坊間都有啲叫温泉蛋神器 啊， 我有一嚿嘢抌埋落去，俾你霎緊嗰個温泉蛋嘅時候，佢就會顯示話俾你聽，喂，夠啦，差唔多時間啦，咁你就攞翻上嚟就應該就係好似小白咁樣講咯，有個神器底下就差唔多近乎都零失敗噶啦。 係啦，所以温泉蛋其實唔難整嘅，咁你再買多少少，譬如日本嘅豉油啊、醬料啊。再滴一兩滴，滴一兩滴，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好足夠噶啦、因為嗰啲其實都幾濃下嘅嗰啲味，咁、你就已經可以享受到呢一個嘅温泉蛋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另外一款中意嘅就係荷包蛋，係啦，荷包蛋我以前咧就中意兩邊都煎嘅、但唔知點解大下之後咧。我就中意淨係煎一邊嘅，即係另外嗰邊咧， 真係中意煎一邊。 即係有啲蛋水喺度啊，嗰、那個感覺咧，跟住又切嘅時候好似細路仔咁樣嘅，即係切曬嗰個蛋白出嚟。跟住个蛋黄咧就一啖食咁样嘅。 我由细到大咧煎蛋咧都好失败。 点解啊？ 煎得唔叻咯。我有试过啲人话用生铁镬又煎得好啲，又唔系。跟住用煎 pan 煎又唔系。所以 如果你想即系煎蛋，譬如你想整荷包蛋整好食嘅话咧、其实我建议你第一只蛋咧先做咗炒蛋先。 炒蛋先系。 咁炒蛋嘅时候，你已经炒靓咗个镬或者个 pan 啦。 系。 跟住你再煎呢一个嘅太阳蛋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好簡單，亦都唔會黐鑊咁樣去到煎咗。 你又有心得係咪啊？飛機 唔係啊！如果煎呢個荷包蛋咧，我中意側邊咧煎到係脆卜卜咯，窿邊 哦，都係喎。 係啦，我就最中意咁。 呢個都會落好多油啊，落去煎。 油就一定要嘅，但係去到點樣可以令到佢窿邊嗱？我自己啫嚇，唔一定係個個都係咁樣。 大啲火 係啦，開頭細啲火，到最後咧就先大火，然之後咧就喐一喐個鑊，我係用鑊煎嘅。咁啲油咧就會喺個邊邊度不斷晾下。晾下咁樣咯， 因為你用鑊煎，所以其實你落油落得多嘅時候，其實個邊嗰度基本上係炸香佢嘅、基本上炸香佢嘅。咁另外一款咧，我都喜歡嘅就係美式炒蛋。咁美式炒蛋固然之喺你個 pan 上面亦都要準備定牛油啦。咁你通常都係三四隻蛋嘅，咁你就發咗佢先，調少少味啊，落啲鹽啊，落啲糖啊咁樣。咁你 pan 嗰度咧就用牛油整香咗個 pan， 同埋落咗啲油啦，跟住倒落去嘅時候一路煎就一路。拍佢 哦， 咁样就得噶啦。 系咁大家又可以试下朝头早咧，究竟食咩蛋先啱你心水啦。 我的享乐时代。 咁啊，一年四日嘅呢个美酒佳肴节就完成咗啦。咁啊，小弟咧有参与两日啊，咁四日咧就总共吸引到咧14万人次去入场嘅。咁啊，气氛好好啦。咁同埋咧，好耐未试过喺嗰个摩天轮啊底下咧去可以逗留好耐時間咯，因為之前譬如周杰倫開演唱會啊嗰啲咧，我冇參與過噶嘛，係咪先？係啦，其實好多人啦，我買唔到飛啦。 有落雨，我記得嗰段時間。 係啊，咁但係今次就真係可以，佢開放咗一個空間咧，就係叫做佢叫 Harbour Lounge 啦咁樣。嗰個 lounge 入邊你就可以坐低喺個摩天輪入邊去叫做把酒談歡咁樣啦，同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咁樣我覺得咧，今次嘅美酒佳肴咧，其實佢能夠有俾你飲到嘅佳釀咧，都幾多喎咁樣。嚟自西班牙嘅又有啦，意大利嗰兩三支酒王又會肯俾你開俾你飲啦。咁日本咧，其實殺雞係好多。如果小白咧唔舒服，我都幾建議你去。基本上咧。佢差唔多唔同日本縣咧，都差唔多有擺喺啲 booth 度。 其實佢唔同縣咧，佢哋最大分別就係第一，佢哋個風土不一樣啦。係 啊，啲水又唔同， 啲水又唔同啦，同埋佢哋有少少釀嘅時候，因為佢哋個米個本質咧都不一樣，所以佢哋都影響咗佢哋嗰個味同口感啊。 嗯， 呢個特別啦。 同埋咧，可以即場報咧嗰啲利酒師嗰啲課程。 哦，係啊， 工作坊， 即係佢唔係 工作坊嚟嘅，利酒師係 course。 係啊，即係一啲 course 啦。佢我覺得好好嘅一樣嘢就係大家唔好以為話，你飲酒就飲酒啦，講咁多做咩？其實咧。 飲酒就飲酒，其實真係有好多嘢講。 係啊， 你背後好多文化嘅，點樣處理嘅嗰啲咩二過三分乜分乜分咁樣。嗱，日本方面有利酒師啦，跟住我去到譬如博多嗰方面啦，即係波爾多嗰邊啦，其實你都要認識下左岸同埋右岸啦。咁你又可以有啲唔同讀紅酒嘅課程，佢又即場俾你去報班咯。咁、變咗咧，其實酒杯後邊隱含嘅含義咧，就唔係話我需要酒精咯，係有好多唔同嘅 culture， 即係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一啲歷史啦，或者啊，點解佢可以個產業鏈咁寬廣嘅？特別係我入到去一個日本嘅專區啦，去飲殺茄嘅時候咧，佢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品種，同埋佢直情即時會做埋啲配對俾你嘅。 嗯， 譬如話啊呢種嘅米酒加乜嘢食物係好啱嘅。 哦，係啊，呢、這個亦都係利酒師嘅工作嚟嘅，即係利酒師就係本身佢個工作就係識得分，譬如佢日本酒或者清酒，佢自己本身嗰四大嘅品味啦，然後點樣去到憑住嗰四大品味咧，去到配調一啲唔同嘅小食，甚至乎。系饭前食乜嘢，个饭个meal中间食乜嘢，好啦，食咗餐饭之后完咗啦，咁到底用啲咩去到完结呢一餐嘅美食咧？咁呢个就系头先阿欧所讲嗰个要读嗰个 course 嗰个利酒师，佢哋可以做嘅工作嚟。 系啊，嗱，日本方面，所以我咪话小维如果夏天舒服啲，我哋就一齐入去啊，饮下酒，倾下偈，轻松下，放松都得。最紧要嗰句都系饮咗酒唔好揸车啊。同埋第二咧，我头先都有话意大利嗰两三支酒王咧，其实佢肯开俾你饮咧，其实佢差唔多要倒輸嘅，點解咧？其實一支酒咧，譬如Barolo 或者 Barbarasco 咁樣，佢大概1,000-1,300一支嘅。咁但係咧，你就算用四五個 token 去換啦。 其实佢只要肯开咧，佢饮唔晒咧，佢就系输俾你嘅。咁、究竟系咪好多人会用好多嘅 token 去换呢个酒？又唔系嘅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都系一个过程嚟。如果你中意品酒嘅人咧，你唔系话要拥有成支酒噶嘛？有阵时你试少少，已经系你试过就系试过咯。喺自己嘅人生嘅酒嘅阅历嗰度咧。咁你覺得啊，我試過就係飲過咯。咁、你唔係需要擁有噶嘛？係 啊 係 啊，同埋咧，你試過未必等於你中意噶嘛。其實封劍遊人嘅，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喂，我真係平嘅，我真係好中意，但係貴嘅、我亦都中意，成日淺嘗淺嘗，其實都一樣可以 嘅。咁好多酒評人都有話，其實貴嘅酒點解咁貴？除咗本質上真係好之外咧，其實間公司用好多錢做 marketing 噶嘛。 係啦， 咁你啲錢就去咗間公司嘅 marketing department 嗰度咁樣咯。 同埋每一個酒莊啦，佢哋自己可能背後都有啲小故事喺入面嘅。咁呢啲故事，我相信咧就係對於呢一種嘅興趣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啊。因為你飲嘅時候唔係淨係單純酒精，而係覺得咧嗰個嘅品味同歷史咧，就係你想 dig 嘅嘢。 咁有機會又可以再睇下有冇呢啲唔同嘅活動咧，大家往後咧又可以多啲參與啦。